各位早晨啊，今日是2023年9月5号，咁今日咧系星期二嚟嘅，农历嘅7月21号，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上6:10，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记得今日天气咧都系有少少唔稳定嘅，记得带一啲雨具出街啊，甚至系带翻件褛嚟到去喺冷气地方冻嘅时候都可以着一着啊！ 晨光每日一格， 正能量嘅人有嘅特质，唔记得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之前有啲乜嘢特质咧？嗱，今日要讲嘅咧就系正能量嘅人咧，多数对佢哋嘅生活咧都系有目标嘅。美国有一项研究针对咗7000多人，年龄介乎系20岁至到75岁嘅人士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噶。调查得出咗就系原来人生活有目标嘅话咧，系能够健康咁样去变老噶噃，而且仲可以更加长寿添。呢个研究咧经过咗14年，受访嘅对象咧。即使他们是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都好，但是只要他们生活有目标，他们的而且确是比其他的受访者更加长寿。而心理学家都有说，生活里面有目标可以引导我们的未来生活，即是假设有目标的话，我好似每一日起身嘅时候都特别有精力，都特别有精神，食嗰个早餐都食得开心啲，充满希望咁样去生活落去咧，带嚟好多好处噶噃。唔知你嘅目标又系啲乜嘢咧？目标咧有分远啲嘅目标同埋近啲嘅目标。近啲嘅目标可能就系我今日放咗工之后要食一个。好好味的早餐，要有鸡蛋的，我喜欢吃炒蛋。有目标的人生才有方向，有规划的人生才更加精彩，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而正能量的人有的特质呢，今日就是最后一个了，同大家重温下先，好似读书咁样。第一个，善良大方，充满活力，怀有感恩之心，会支持并且鼓励人。到今日就是生活有目标了。希望大家今日都有个愉快的早上啊！ 接过吻的敬礼，见过最美玫瑰，更试过失去再得到那种快慰，有最冷的雨季，也有最暖盛世，更有抱不到放得开的智慧，甜蜜过开过心，不必一切圆满，能合格早已经已足心满，有确信的信仰，有眼界去梦想，也有去不到却很稀奇的去向，要笑有方法笑，要奋斗有目标，已有这一切也都真正需要，期望过都有了 Perfect life。上了一个你，也爱半个自己，老了有足够记忆给我谨记，信你已经最美，也信我够运气，有兴致等那意想不到的结尾，难遇上肯放弃，Perfect life。 的敬礼，见过最美玫瑰，更试过失去再得到那种快慰，有最冷的雨季，也有最暖盛世，更有抱不到放得开的智慧，甜蜜过开过心，不必一切圆满，能合格早已经已足心满。 陈奕迅的美满人生，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离岸以及系高地风势间中会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都会系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留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琴日就同学仔开咗学啦，唔知道大家开学开唔开心咧？放完一个悠长嘅暑假，重翻去校园咧，有阵时系真系难适应嘅，可能会唔想起身啦。可能是见到同学仔，咦，高咗喎，会唔会唔认得啲同学仔呢？咁有报道就话啦，有小学嘅校长同埋老师呢，就喺呢一个开学日啊，精心设计咗啲关卡俾佢哋嘅学生喎。咁同学仔入到学校门口，入到大门之后，第一时间梗係上课室啦。但係上课室之前呢，咦，要过三关。首先嗰一关咧就叫做迈步向前，同学仔咧系可以自己咧去拣，究竟系飞行嘅动作啊、游泳嘅动作啊，定系骑马嘅动作。拣好咗一样之后咧，就要跳过一啲嘅障碍物，寓意就系有人同行，但系唔怕向前嘅，唔怕向前行，唔怕面对困难。之后第二关啊，就系、是。冲破迷茫，学生咧要喺选定咗一啲小网阵之后咧，就要勇敢咁样冲过去。最后一关啊，就系坚定目标，系用投射嘅方法嚟到去拣选佢哋呢一年，佢哋希望可以达成嘅乜嘢目标呢？嗱，几好喎！啱啱我哋先讲完。美满嘅人生要有目标，校长同埋老师咧都有先见之明，要教导学生今年要有目标。有啲乜嘢俾佢哋拣呢？有做齐功课啦，交齐功课啦，努力学习啦，又或者系比上一年更加进步。同埋呢一样，我觉得好好，就系同同学仔建立好嘅关系。俾同学仔可以知道咧，翻学唔系净系求分数嘅，都系学习点样同人相处，同同学仔相处。校长就话啦，因为咧学生喺暑假翻学之后咧，可能精神啦同身体咧都要再一次需要被激活啊，即系叫翻醒个人。 所以就跟老师他们设计了这个三个关卡，等同学仔呢一回到学校的时候呢，首先不是见同学仔，不是 say hello， 不是吃早餐吃饼干，而是玩了这三个关卡先。咁报道里面咧都有讲到啲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哦，因为佢哋要扮唔同动作啦，又要冲过一啲小网阵啦，可能当中有啲虾碌，见到身边嘅同学仔，哎呀好搞笑啊，充满开心嘅气氛，翻到学咧，自然人都开心啲。而校长咧都话、哦，希望咧。可以在学校入面以体验为本的欧北教育理念来到去教导小朋友。他还很搞笑，跟同学仔分享就说自己很喜欢哆啦 A 梦，所以就鼓励学生人人期望可达到。还说会准备多士炉跟大家跟所有的学生一起整下记忆面包。我相信呢，这间学校的小学生他们一定是翻学翻得很开心。因为他们不单止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还可以有老师和校长一起来到去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是在游戏中学习。如果多一点有这些这样的活动，其实真的不错的。校长和老师这么为学生着想，令到这个学习的气氛充满欢乐的时候，其实同学仔学习都学习得开心一点。Sika 的天气之旅， 跳脱完会粒碎碎微尘，散发曾有的不碎天真，就是梦向天气氛，发觉情绪起伏会随情或雨飘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望我的头也不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自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乱去闯，难道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追过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视天中火放上方，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好快咁样同大家讲下菠萝啊。菠萝冰大家可能食过啦，但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菠萝嘅皮可以攞嚟做啲乜嘢呢？原来菠萝嘅皮咧，同埋粗硬嗰啲叶啊，睇嚟好似冇乜用，但其实当中有啲酵素嘅，系可以分解到一啲嘅油脂。咁所以咧，当我哋去制作用菠萝皮啊，嚟到去菠萝叶嚟到去制作一啲酵素嘅时候咧，就可以清洁我哋嘅屋企四周围，可能系抹下台地啊，抹下厨房一啲黏黏粒粒嘅台面啊，或者清洗一啲食材咧都得嘅。咁究竟要点样做呢？首先就系将一啲菠萝皮切细咗之后，放落个樽度，再加啲黑糖同埋水，咁就搞掂噶啦。而个比例咧就系3:1:10，菠萝皮3，黑糖1，水咧就系10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下次食菠萝咕噜肉啊，又或者就咁食个菠萝嘅时候，都可以唔好嘥啲菠萝皮同埋菠萝叶，整个菠萝酵素清洁下屋企都 OK 噶。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海葵已经在福建省东山县登陆，随后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进一步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 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海葵采取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警方表示，早前接获两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分别在元朗和大屿山怀疑被一名男子性侵和偷窥。元朗警区重案组正积极跟进和了解事件，案件分别暂列强奸和列作窥淫，暂时未有人被捕。消息指怀疑涉案男子是一名28岁就读教育大学衔接课程的男学生，两名女受害人18岁和22岁分别是较大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事件都是举行迎新营期间发生。教育大学表示对校园欺凌和性骚扰采取零容忍态度，呼吁知情人士向校方提供进一步资料，校方会视乎情况将个案交由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若果个案涉及刑事成分，亦会转交执法机构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意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合作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中意还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超越双边范畴，为中欧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面对地缘政治等挑战和干扰，中意应该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合作、平等对话的正确相处之道。王毅又说，中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大于分歧，共同利益超过彼此差异，中方愿同欧方平等相待、坦诚交流。中方赞赏意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期待意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7.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广东东部内陆。海葵已经在福建省东山县登陆，随后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进一步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海葵采取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和海葵相关的雨带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 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电台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晨光第一线达源号小白。我每日最快乐嘅事就系喺节目中为大家注入正能量同更多嘅资讯。香港电台95岁生日，梗系一齐讲翻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每一位香港人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真实故事。Made in Hong Kong，我和你。 Hello， 咁多位听众你哋好，我叫做 Magic Band。有时咧我会出去做义工咧，去带俾人欢乐。我亦都好中意听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呢个节目。嚟紧咧我亦都会出现喺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新环节，我和你分享我嘅有趣故事俾大家听。大家记得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点37分，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小白喺度啦，咁啊白元浩小白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 寻日咧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可能大家睇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得到啦，就系关于咧香港嗰个麻雀嗰个数量啊。 嗯。 咁啊，本身 打嗰啲啊。 啊？唔係啊，真嗰啲啊， 飛嗰啲， 係啊，飛嗰啲啊，係啊，真係飛嗰啲。咁其實佢哋咧，以前咧都有睇過佢哋到底點樣去到做呢一個嘅普查嘅。 嗯。 咁啊，哦，你話麻雀個點數啊咁樣啊？點啊？ 冇啊，見到你有新眼鏡咯。 我唔買舊噶，因為我有好多副眼鏡嘅，唔使太在意呢個問題。好啦，咁啊，突然間即係又講翻啦。咁啊，以前都曾經睇過佢哋咧去到做呢一個嘅普查嘅。咁佢哋嘅普查咧就用目測啦，目測咧咁啊不斷睇喺該區入邊咧就睇下特定時間入邊揾到嗰個嘅叫做麻雀嘅數量都有幾多。 嗯， 咁我哋講緊呢一個嘅麻雀啦，咁我記得佢個好似佢嘅名係叫做樹麻雀嘅，咁啊亦都係我哋香港咧非常之常見嘅其中一隻雀仔，就平時喺見到嗰啲肥肥地細好細只嗰啲啦，咁啊嗰啲就係麻雀啦咁樣。不過咧就基於呢個全球暖化嘅問題就日益嚴重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嘅由於我哋氣温都上升啦，令到好多唔同嘅麻雀咧，或者雀鸟嘅数目咧，都会有唔同嘅变化嘅。 嗯， 好啦，我记得以前曾经咧有即系，因为佢哋做咗都颇多年噶啦。咁以前好似都有去到28万只，我就唔系好印象记得啦。咁啊，我睇到啦啊，揾翻啦。咁我哋话到咧最高峰嘅时间咧，就曾经去到咧就30万7000只。咁啊，有咁多隻嘅麻雀嘅，即係整體而言咧，其實麻雀嘅數量咧係慢慢跌緊嘅，係跌緊嘅。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嚇。咁我自己咧喺街上面其實就見好多唔同嘅麻雀嘅。咁啊啲麻雀當然，如果你問我得唔得意嘅，其實我覺得就可能由細到大見啦，但就冇乜特別覺得哇，真係好可愛啊！但系咧，如果冇麻雀嘅话咧，我就觉得会好大问题啦。 嗯， 因为佢应该系生存喺我哋嘅城市入边嘅，系啦，应该系成日见嘅，即 系 好似老朋友咁样，系啦。见唔到嘅时候，你会啰啰挛。 你有冇见过佢哋冲凉啊？ 我有啊， 好得意。 我经常都会见雀仔冲凉嘅， 系 啊，因为我住喺咁山卡拉嘅地方，系啦。咁所以除咗系麻雀之外啦，譬如其他雀仔都有见过佢冲凉，有啲系就喺河度冲凉嘅。 系啊， 系啊，唔系净系喺家嗰啲水 凼 咯，系啊系啊。诶，细只嘅雀仔就会喺水凼啦。不过见到佢哋见到河咧，佢哋都好踊跃嘅。 嗯， 所以水咧就真系生命之源啦吓。 系。 好啦，今日睇翻呢一个普查啦，其实就喺5月。至到5月6号至14号期间就进行啦，咁亦都揾咗120名嘅普查员，咁啊全港18区嗰度，咁啊喺88条路线入边咧，咁啊去到 叫推算呢一类型嘅雀鸟就系麻雀啦，咁样咁啊，比上年都系跌咗啦。咁啊，其中最多嘅麻雀居住嘅地方，你有冇睇过呢个报道啊？ 冇。 咁你会估系边一区咧？如果最多麻雀居住嘅地方？ 黄大仙区， 都差唔多咯。 因为我细个喺黄大仙区成长，咁啊成日都见到，同埋嗰度有黄大仙庙啊嘛，好大个空地咧、多数见到佢哋都会喺嗰度周围飞下飞下，喺地下执嘢食咁样。 其实咧最多雀鸟最多呢个麻雀嘅咧就系深水埗区、 哦， 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嘅啦，深水埗区。咁、我记得当其时即系我有做其他节目嘅时候咧，嗰阵时都有做知识会社，都有揾过咧就系、是。叫观鸟会的朋友上来，咁佢哋都有同我解释翻咧，譬如深水埗佢点解会最多呢， 因为多食肆啊， 唔系呢个可能会系其中一个原因，不过但系佢哋本身深水埗嘅楼宇结构即系多堂楼啊、 哦， 多堂楼啦，咁啊亦都佢哋嗰个高度啊，或者系人流啊，各样嘢令到啲麻雀咧就嗰度好容易就会生活得到，咁佢哋喺嗰啲譬如堂楼嘅譬如冷气机底啊、檐棚啊，或者佢哋都好多叫做康体设施嘅时候咧，简单嗰啲啦，咁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就搵到食物，因为多人啊嘛，咁啲人咧就。都有估嘅，系咪啲人多手就好中意喂雀仔？ 面包啊，嗰啲咯， 系啦。咁亦都地上面嘅垃圾亦都比较常多。咁呢个亦都系不乏啊，其中嘅原因咧，就有机会令到深水埗区就仍然咧就最多麻雀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可能真系譬如多休憩区啦，咁你话乡村嘅，咁系咪都有咧？咁都系嘅。咁但系头先阿 Vicky 咧都估啱咗，譬如屯门区同埋黄大仙区咧，都系仅次于咧就是、深水埗区就比较上多麻雀嘅。好啦，今年亦都系第四年咧，就将另外嘅一啲，譬如系珠颈斑鸠啦，另外就系譬如红耳雀啊、红嘴蓝雀啊呢啲咧，其实都会咧就列入一个咧就普查嘅对象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喺市区入边啊，揾到呢一类型嘅雀类嘅数目咧，就真系冇麻雀咁多啦。佢哋分别就系譬如可能系17,000只至到咧就系60,000只。咁样嘅，咁所以佢哋都嗰个嘅叫做集中嘅数字啦，录得嘅地方喺边度咧？多数都系一啲嘅农业区，或者工业区，即系宽阔啲嘅地方嚟嘅，系啦，宽阔啲嘅地方。咁所以我哋亦都要真系得闲就关心一下啲雀仔啦。咁我哋虽然就唔系话成日同佢见面啦，咁但系如果喺生活入边冇咗雀仔咧。就真係乏味好多喎， 同埋 雀仔聲都好聽。 係啊，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而家翻早啦，你真係出門口嘅時候，如果你聽到雀仔聲咧， 係啊， 會成個人好似好舒服，成個人係好精神， 係啊， 好放鬆。 我記得咧，有陣時喺球場，即係球場嗰啲草地，即係足球球場啦。係。咁我有陣時會見到啲都幾特別嘅雀仔嘅，又見到一啲雀仔佢條尾好長，即係其實。罩眼望落去，你会以为孔雀飞紧嘅。 哦， 系啊，咁我见过，譬如系成只都系红红地色嘅。 嗯， 咁亦都有见过成只白白地色嘅，系啦。咁喺个球场嗰啲檐棚位周围飞咁样啦。 我哋楼下广播道咧转弯位，咪有个大草地嘅，嗰度都好多噶。 哦，那个公园仔。 唔系公园嚟嘅，草地嚟嘅，斜坡啊，揸车嘅话转咗啊，落去转咗，咁啊成大片草地嘅。 系系。 跟住 哦，嗰啲好多白鸽。 系啦，好多白鸽啦。咁因为 即系十字路口转弯位嗰啲位置。 系啦系啦，咁一路去经常我都会见到嗰度有一只咧，系只颜色系与别不同啲嘅，系啡色嘅，啡白色嘅，其他嗰啲全部深黑色咁样。 即系嗰啲白鸽入边其中有一只唔同颜色。 系啊系啊，跟住都好靓啊！我有影过佢相，之后搵翻俾你睇。 我细个咧就住高楼大厦嘅时候咧，咁啲居民咧都以前啊，即系讲二十几三十年前啦，真系。咁佢哋嗰阵时，大家都好中意咧，就将啲米咧就放喺冷气机上边嘅。咁啊吸引啲白鸽就过嚟。咁但系后屘咧就初头就觉得哎呀都好得意啊，帮手养下雀仔咁。又系啲雀仔过嚟嘅时候，啲小朋友可以去到观察一下，观察咩叫雀鸟。咁但系后屘学识咗之后咧，就先知道即系唔好喂饲佢啦。野生嗰啲就由得佢继续喺即系野外嘅环境嗰度就自己搵食啦。 除咗唔好喂佢哋之外咧，其实如果假设啊吓，真系有雀仔，喺你个冷气机上面咧筑巢，其实我哋都唔可以赶走佢噶，因为其实呢个都系犯法嘅、 哦。 因为系你应该要叫一啲专业嘅人士过嚟处理佢。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就会影响到。即系你如果你掂咗啊，掂到佢啊，或者吓亲佢，假设个巢入边有 B B 啊吓，咁个妈妈知道你会搞个雀笼嘅时候，佢系唔会翻嚟搵啲 B B 噶，佢会吓亲，佢就会走噶啦，咁个 B B 到时就会挂咗噶啦。 咁、所以大家吓、见到雀鸟嘅时候，多多爱惜啦。 晨光百科。 6:45，晨光百科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吓，咁啊注意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一路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嘅。当大家咧去到点蜡烛嘅时间咧，唔知道有冇发现嗰个蜡烛嘅火焰系乜嘢颜色嘅咧？蜡烛嘅蜡咧就系石蜡嚟嘅，咁啊亦都系叫做化学物品嘅其中一种啦。好啦，当蜡烛燃点嘅时间咧，啲蜡咧，但系有冇谂过就系到底去咗边咧？或者系嗰啲火焰啊，其实有冇留意嘅？原来有唔同嘅颜色嘅，不如先讲火焰先啦。嗱，原来咧，点解蜡烛嘅嗰啲嘅烛光啊系黄色嘅，而煤气嗰啲炉头嗰啲火咧系蓝色嘅咧？咁啊，可能有啲小朋友都会觉得奇怪，明明都系火，但系唔同颜色嘅。呢个咧就取决于附近有几多嘅氧气啦。嗱，有足够嘅氧气嘅时间，先至能够产生到蓝色嘅火焰噶。而喺有限嘅氧气情况底下，就会产生黄色嘅火焰噶。嗱，蜡烛嘅烛光所用嘅养分，嗰、那个氧气嘅成分啊，个分量啊，仍然不足以咧就系产生完全燃烧噶，即系话蜡不能够咧就完全变成水蒸气同埋二氧化碳。喺热力底下，一啲蜡即系石蜡啦，分解成为咧就碳微粒，咁啊，亦都称之为咧就系煤烟。啊，呢啲嘅叫做微粒喺高温嘅情况加热啦，亦都咧就会发出咗一啲嘅光芒，就系黄色嘅光啦。烛光因此咧就变成黄色嘅。首先提及过嘅一种叫做煤烟，随住火焰上升，途中大部分嘅碳粒子就遇到足够嘅氧气而燃烧咗噶啦。啊，总括嚟讲啊，蜡烛燃烧嘅燃料太多，但系氧气就唔够，呢个咧亦都唔系一个有效率嘅燃烧过程嚟噶。啊，相反啊，煤气炉咧就较为有效率啦，佢利用咗咧就系气体嘅燃料，无需咧就气化嘅过程，咁啊煤气几乎咧系完全燃烧噶，佢嘅火焰咧比烛光热得更加多，并且能够达到咧就摄氏几百度噶。嗱，煤气燃烧嘅时间，咁啊一啲叫做燃料嘅分子，因为热发出蓝光同埋绿光。由于人嘅眼睛对于蓝色嘅光咧就比较上系敏感噶，所以咧我哋睇到煤气嘅火焰嘅时间咧就会系蓝色啦。始终啊，空气大概咧有 20% 系氧气嚟嘅，咁啊为咗燃烧更加有效率，所以啲人咧都会利用一啲高纯度嘅氧气噶。啊，烧焊工人嘅一啲嘅叫喷灯啊，利用咧就系纯氧等等嘅气体，温度咧就可以高达去到咧就系摄氏3000度或者以上，所以咧就相当之厉害嘅火焰嚟噶吓。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10万个只剩下10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而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6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也都好吧，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解我，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路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记去争金奖，没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一首作品嚟自古巨基机仔 featuring 一班嘅群星星战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6:53，室外温度28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继续都是有健康的话题，就是饮茶啦。早晨啊 ，Catherine。 早晨啊 ，Vicky。 Catherine， 其实咧饮茶是不是健康的呢？我自己咧中意饮茶多过饮水嘅，我甚至是当茶好像水咁饮添，因为有味啊嘛。 其实都很多人会饮茶当水嘅，但是咧我就不是咁建议啦。譬如而家咧好方便啦，大家去某某便利店，任何便利店都好啦，都好多嘅支装茶。一日咧，其实你饮茶嘅量咧都是唔可以过量。首先第一咧，饮茶本身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好似饮完茶特别想去洗手间。 哦，系喎， 系啦， 系去多咗洗手间， 去多洗手间嘅，因为茶入边咧，其实咖啡因都有一个利尿嘅作用啦。咁所以咧，你谂下，你不停咁去洗手间，但系你又唔补充翻多啲水分，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净系茶当水饮咧，都好容易会造成一个即系比较 dehydrate 嘅状况咯。 嗯，咁其实有冇话茶入边有啲咩物质系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咧？ 嗯，茶入边有非常之多嘅物质啦，咁包括头先提到嘅咖啡因啦，有啲人一听到咧就好惊啊。唔飲得噶，瞓唔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咖啡因咧都有佢嘅好處啊。譬如你嗰日真係唔夠瞓，咁佢可以提神啦。咁另外，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我哋食感冒藥啦，可能入邊咧都會有咖啡因嘅成分嘅。 哦， 係啦，大家可能以為啊，一定係無睡意配方啦。原來咧咖啡因都有一個調節體温嘅作用嘅。除咗有咖啡因之外啦，大家都有聽過噶啦，茶多酚啦。咁女士一聽到就心心眼噶啦，係啊。咁佢本身有好多抗氧化嘅成分啦，咁消除一啲自由基啦，咁都有一个抗皱嘅作用。贪靓嘅女士可以饮多少少啦。咁其实呢一啲嘅成分咧，其实对身体都系非常之好嘅。咁一啲嘅氨基酸啦，都可以凌晨啊、卡明嘅作用啦。所以点解有时候我哋明明有咖啡因提神，但系饮完茶又好似好放松啊，好舒服嘅状态，咁就唔似饮咖啡，好似有时候饮得太多咖啡，心跳开始快啦， 手震 啊，即系会可能会有啲不适嘅状况。咁茶就相对咧 冇咁容易，唔係代表唔會啊，但係冇咁容易。咁但係飲茶呢，有啲人就都有啲禁忌㗎喎，你知唔知呢？ 係咪啲時間啊，就係啱啱講夜晚唔好飲咁多咁樣啊？ 夜晚呢，咁就呢個就睇體質啦。譬如我先生呢，佢飲完 espresso 都可以即刻瞓著咁，有啲人係咪啊？都瞓到鬼鬼聲。咁但係如果你知道自己係比較敏感嘅話呢，對咖啡因，咁你可能夜晚六點後啦，甚至乎有啲人呢可能下午兩三點後就已經唔可以飲茶㗎啦。咁呢個你要自己去睇你根據身體狀況啦。但係除此之外呢，咁譬如我哋講適量飲茶都係好重要嘅。尤其是呢，我哋如果朝頭早係未食嘢。系啦，有啲人咧，例如为咗减肥咧，朝头早空腹咧就咕噜一壶绿茶啊，乌龙茶啊落肚咧，其实好伤胃，好容易胃痛咯。咁所以我哋唔好空腹饮茶啦，但系又唔好食嘢嘅时候饮茶。呢个咧，大家可能会拗晒头啦。我哋平日茶楼都系咁样噶啦，系咪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身体健康咁冇乜嘢啦，但如果你本身有缺铁性贫血嘅话咧，有时候你食住饭去饮茶咧，都会少少妨碍铁质吸收，最好咧就系食咗饭，我哋休息一阵啦，等自己有啲时间消化吸收营养之后咧，一个钟两个钟咧之后先至去饮茶就更加好啦。 所以就系饭后茶， 饭后茶就好啲啦，就唔好真系未食嘢就饮，或者系长期食住嘢饮咯。 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好 heat 嘅，飲咗嗰啲茶咧就會瘦身嘅。咁其實係咪都係標榜住嗰啲真係茶，定係其實當中係有一啲減肥成分呢？ 咁你見翻市面上咧，而家好多消脂茶、解茶都係一啲烏龍茶類比較多啲。咁烏龍茶類啦，其實可以加速我哋嗰個腸胃嘅蠕動啦，咁令到你個幫助消化嘅。咁譬如有一排都有好多報道就係、飲綠茶減肥啊嗰啲啦。咁其實綠茶本身茶多酚豐富咧，可以提升你嗰個叫做新陳代謝，係啦。咁譬如有啲人咧，譬如我先生做舉重嗰啲咧，佢臨做 gym 之前咧，佢會食一啲咖啡因嘅，咁令到你加速焦脂嘅狀況啦。咁但係茶入邊都有呢啲成分啦。咁但係問題係，就算佢有咁多好嘅成分，你都唔可以 飲咁狂 咁飲噶嘛。即好似西蘭花係super food， 咁你係咪餐餐淨係食西蘭花唔得噶嘛？係咪先？咁茶都係嘅。咁另外咧，女士咧都有三個時期就唔係咁適合飲茶嘅喎，係啦。咁第一咧就係經期啦。咁如果你本身咧容易經痛啦，或者係容易有 PMS 嘅症狀咧，咁咖啡因都會加重呢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咧就懷孕期啦。咁可能好多婦女都知噶啦，要飲少啲咖啡啊，或者唔好飲啊。佢哋都有研究顯示咧，懷孕初期咧，如果太多嘅咖啡因咧，都有同流產有一個關聯喺度嘅。 哇，其實真係冇聽過話大咗肚子之后咧唔好饮茶，因为听得多就系话唔好饮咖啡，但系就冇听过就系话原来茶都尽量避免啦，系咪？ 其实咧佢哋都有个 guideline 咧，就每日可以饮一杯嘅。咁但系如果你其实你去到福建啊，你见到个个大肚婆都饮茶噶啦，系啊。咁我都有饮，但系就自己控制翻个量咯，就唔好太大量咯。 咁有冇话譬如绿茶就凉啲噶嘛，系咪？就尽量唔好饮绿茶，可能饮翻啲正气啲嘅茶咁样，系咪啊？ 普遍咧中医嘅角度睇，最好就飲翻啲係紅茶類啊、熟保利啊，咁相對因為發咗酵咧，咁嗰個性質就冇咁寒涼嘅。咁但係本身茶都係一個輕微涼性嘅飲品啦，咁所以自己都要睇翻身體狀況。最後一個時期就係哺乳期啦，大家都知道而家好推廣餵母乳啦。咁其實 B B 由母體直接吸收營養，你唔想個 B B 嗰晚眼光光成晚嘈住你咧，咁就盡量避開啦。 好啊。咁我哋今日聽完 Catherine 咁樣講解之后就知道 OK， 咁就千祈唔好将茶当水饮啦。 早上六点五十九分啊，转头分头广播，晨光第一线，中午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See you.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听众咧就开心机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早晨， hey, 早晨，仲有 Didi， 仲有 Didi 喺度，系啦 ，Welcome Didi。 不过咧有啲嘅系啦，有啲嘅叫做射击通告咧，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先啦吓。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5日啦，咁啊星期二，咁啊亦都系即系正正式式嘅第二个上学日啦。先问一问 Didi 嘅，寻日咧即系朝头早嘅时间，你就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讲咗啦，啊开学日啦咁样，咁、那个交通啦，咁、到底寻日系大概系点样咧？ 早晨啊，两位， 系早晨， 早晨、 你都有留心听话系啦，咁我都有报开学日一大嘅交通啊，冇错。咁啊，而家咧开学啦，当然一早开始有车龙啦，平时呢个时间咪冇嘅。咁啊，好啦，最主要嘅道路就 系 红隧啦，当然。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开始多车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啊，咁路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咁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另外咧，可能咧一个打完风之后啊，有都几多爆水管啊。咁、我哋讲一讲啲主要嘅道路啦。呢、个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去翻乐善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猴王道一段咧，就受爆水管影响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贾炳达道去乐善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猴王道啦，全线封闭啦。咁另外啦，全锦交汇处近住惠泉路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提一提大家啦，搭高铁嘅朋友留意啊。咁仍然由于受台风影响啦，今日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列车服务咧，都仍然系有调动啦，同埋取消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样啦。 咁啊啲调动啊或者取消咧，就大家去翻相关嘅网站嗰度揾啦。 冇错， 即系唔好仲系盲中中就走咗佢。我嘅车咧咁样 啊，唔系啊，你通常可能啲长者就可能唔系好识咧，就可以咧叫啲后生嘅帮下忙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浏览下呢个12306嘅官方网站啊，或者睇下呢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咁样去了解翻，咁啊最好千祈唔好白行一趟啦。 系啦，咁啊高铁啊真系方便嘅， 啊好方便， 好方便啊！ 你搭过未啊？ 我未搭过，我 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搭，我都未搭过，我谂佢迟啲都会去试下。 我都有屋企人有搭过嘅，咁、听翻佢哋嗰个分享咧，都系。快靚正 係 係啦，即係好快脆就去到一個自己想去嘅地方，同埋點對點啊， 係 係啦，咁嗰個點對點係好吸引嘅，即係如你同飛機比嘅話，咁飛機亦都有時上落機，跟住又要過呢樣嗰嗰樣，咁、其實要等嘅時間會比較上多嘅。咁如果你係坐高鐵呢一類高速嘅鐵路嘅話咧，咁你去到嗰個時間，佢準時開車㗎。 系嘛， 好準時開車。 呢樣最緊要，我覺得準時嚟講咧，唔知話我哋都係做呢行咧，覺得好緊要啊嘛，就準時開車真係好緊要。 係啊，咁你去到月台你就。夠鐘你就算講拜拜，你都快快脆脆上咗車先啦、隔住塊玻璃講拜拜穩陣啲。如果唔係呢個月台嗰度 電影情節啊， 唔捨得，跟住一閂門就唔理你噶啦。 所以香港嘅交通道路網絡其實真係好正嘅， 好好 四通八達，真係非常之方便，食乜買乜都有，所以真係好好。 啱啱啱。 咁就講下啲花邊新聞啦。大家有冇留意呢個媒體咧？都好多人咧擺上去網絡度咧喺度講咧，都幾好笑。都唔係，其實唔係好笑嘅，係唔應該咁樣做嘅。但係咧，即係攞出嚟我哋傾下咁。有位女士咧用肉身啊，即系企喺度啦，挡住呢个巴士嘅行车啦。咁当然啦，涉嫌喺公众地方咁样咧，就造成阻碍咧，就俾人拉咗啦。咁样啊，咁啊早前咧有一名女士咧就喺落马洲嘅新田公共交汇处啊，就以肉身咧就挡住巴士。咁当然最后就系、俾人哋绳之于法啦。咁呢件事咧就系喺发生喺中午时分嘅，喺早几日嘅啫，唔系系中午嘅。咁啊，呢位女士咧就因为不满满载巴士没有停车上下。咁其实你载满晒嗱，呢、个就系我喺度睇紧呢段新闻嘅重点啊。佢写住满载，佢唔系唔满载嘅。 咁佢唔停俾你都應該啊。但係咧，但係好唔好彩啦？呢位女士咧，就竟然咧就阻住個巴士咧，阻咗成四分鐘喺前面擋住唔俾佢行啊。咁當然啦，喺度話個巴士車長啦，喺度對罵啦。咁啲途人見到啦，或者巴士上面啲人都覺得，哎呀，你真係好唔應該咁做啦。當然都話翻佢啦。咁啊，當然個女子咧就冇理會啦，堅持阻擋呢個巴士。咁其實我覺得咧，真係唔應該咯，強求依一個巴士咧，駛嚟咗個巴士站，你仲要車長開翻車俾你上車。第一、第二就係再滿載添。咁、當然啦，咁啊依一樣嘢咧，好啦，同大家講啊，依樣嘢咧其實係危害咗道路安全嘅，亦都係干犯咗公眾地方或者交通造成阻礙罪。一經定罪咧，最高罰款5000蚊同埋判監3个月。咁我喺度就呼籲市民咧，就千祈唔好以一時之氣咧就以身試法，就咁樣啦。 咁有陣時啲巴士司機咧或者車長咁，佢見到啊，好似上完客啦，咁佢閂門開車，其實係好合理嘅。咁有嗱，第一啦，亦都見到有啲情況咧，就係可能有啲乘客咧就咁啱叫做送車尾，即係都會有個心都覺得，哎呀，搞錯啊，唔等埋我。咁但係就人哋都開車咯，其實好難咧去到停嘅，因為巴士都有自己巴士嘅守則。咁你開咗車。又點啊？唔通特登喺附近又停翻俾你上落咩？而家其實人哋都好守規矩噶。 冇錯，你一講一個重點啊，我又想講另一個話題，就係、關於追車。其實巴士司機咧，就好似佢哋好似你咁講有規矩咧，即、就、係、是、你離開咗個站已經係唔可以再開車嘅，係有明文規定嘅。咁但係咧，你知道有啲旺嘅線咧，例如58号 M 啊，唔知道你又有冇搭啦？呢個屯門市中心去翻良景村啊，咁有一個人咧，如果喺吉之島度跑出嚟嘅話咧，一個接一個之後咧。咁你變咗等成十幾個， 係 喎，咁變咗個時間咧就長咗，咁所以咧有啲咧就話啦，一兩個開俾佢上車冇所謂咧，最弊咧佢一個人上，點知咧佢原來咧開咗門之後咧，佢頂住道門唔開， 哇！ 等啲人慢慢行出嚟，最後變咗一大班人，原來咧佢哋咧即係佢哋嘅內聯網都啲司機去討論咧，你知唔知呢啲情況咧係假日咧成日都發生啊？一擋住之後就七八個一齊上車。佢原來星期六又係好興咁樣嘅啲巴士司機。 我以為呢個情況咧，就只會出現喺以前《富嘅逼人》啊。 唔係啊， 唔知 Didi 有冇睇過？即係以前有一幕就不過個就港鐵啦，咁啊阿肥仔入咗去，就好多人嘅，一份大家入啊，一份佢就擁住曬啲人，咁啲人咧後面好逼啦，跟住咧就前面即係有一半嘅車廂就好鬆啦，因為肥姐擋住曬啦嘛。跟住阿彪叔咧就阿老公你過嚟啦，彪叔就慢慢上。 你唔覺得咩？ 一閂門嘅時候就砰一聲。 所以戲如人生咪係咯，我成日覺得拍。戏咧其实同现实生活咧系好对称嘅，咁所以我睇翻开，原来巴士司机话：，哎呀，原来咧星期六日就最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追车，你话司机应唔应该俾佢咧？俾有人情，唔俾有道理。其实咁我咧见到一两个追车，咁真系好近门嘅，即系好近你未开出站嘅，我觉得都可以再俾佢上翻车嘅。即系你闩咗门，再俾佢上翻可以嘅。但你开嚟咗嘅话咧，睇下开嚟几多咯。咁就即系好难讲嘅呢样嘢系嘛？ 我自己就会觉得，既然即系巴士公司都定咗。开车就唔好再特登又停车或者离开咗个站就唔开门，我觉得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安全系嘅考虑嘅， 安全守则 系嘛？系啊，咁呢个安全一定系摆喺首要先啦，咁啊乘客嘅安全，咁如果你话喺架车嗰度都已经。對架車都已經喐咗咯，咁就算數啦，咁就等下一架啦，係咪？ 冇錯，咁所以大家留意咯，就千祈唔好咧，就用個肉身去擋住啲巴士唔俾行啦。其實一係干犯咗犯罪啦，咁同埋追車嘅話，其實追車有危險，我真係好唔中意咧。我屋企人好中意追車，好易會跌親啊。 係啊， 咁你知啦，雖然而家有啲巴士咧，咪要成四個字、三個字一班嘅，咁但係都係跌親之後咧，哇！我相信唔止依翻四個字、三個字，依四個月、三個月都未搞掂。 所以追車就真係。好快就已經有第二班車㗎啦，亦都 某啲車係耐啲嘅， 咁 但係冇辦法啦，你咪預先早啲出門口咯， 係啊， 係咪？始終你諗下睇一次醫生，哇，有排搞喎，又勞民傷財，又嘥錢， 又 嘥時間， 嘥時間啊！我都想講， 所以追一追幾個字啫。如果係你個好朋友嘅話，算啦，等你三四個字唔會嬲你嘅。 係啦，同埋而家好多人真係要等車嘅時候都係玩電話，真係直啲講，其實玩電話啲時間都好快過。 系啊， 佢一声就已经架车去。 系啊，所以我试过喺个地方等成四个钟头啊，都好快过嘅。而家冇手机都好快过啊，其实。 而家啲人咧，即系排队咧，都有耐性咗个感觉，因为大家去玩电话啊嘛。 个重点摆咗落手机度嘛，系咪啊？ 系啦，以前未有咁多即系智能电话嘅时候，我哋排队系睇杂志嘅啫嘛。 系啊，睇报纸。 去报纸档、去便利店买本杂志，或者睇完一本啦，再买第二本啦咁啊。所以以前会买杂志，而家唔会啦。 冇系啊，个时代变迁唔会啦。咁啊，其实大家排紧队。 到嗰時睇都冇所謂嘅，行緊路就千祈唔好睇啦，會撲親。 行緊路就唔好睇啦。 係啊，所以有時候我仔行路睇咧，我就鬧佢，我你咁樣可以撲親。 特別過馬路啊，所以嗰個紅色燈嗰個咧、有用啊，係 咪啊？ 即係呢個過馬路。 射一射你睇一睇，哇！原來著咗燈，千祈唔好過。 射一射你個 mon 嗰度，等你見到有條紅線喺度。 係啊，有啲交通意外造成咧，都係因為啲人真係橫過馬路咧，個心不在焉啊。我都試過差啲分心，原來你講緊手機，原來係自己個人咧係分心㗎。 哦。 嗰次我都差啲好危險有事，好彩後屘醒一醒。 你專心咗喺個 專心喺手機 度嘛， 所以唔係咁好啊。我媽咪就係嗰次就係因為掛住講手機咧，好不幸真係撞咗車。 哎呀， 係啊，好彩後屘好彩冇事。 好彩。 所以喺度奉勸大家，真係行緊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唔好咧揸住個手機咯。 知道。 雖然手機好多重要嘢，但係人命仲重要。 人命梗係緊要啦。 係啊，咁啊，大家睇一睇，大家今朝好安全開心。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 ，Vicky 都行咗出去同我哋望一望喺呢個一號戒備信號底下咧，嗰個天氣又係點咧？ 今日嘅天气好似又唔错喎，因为蓝天白云啦，然后呢又好似有啲微风啦，不过我呢就喺广播道呢度呢见到有啲蜻蜓飞紧。咁其实我琴日呢返到屋企嘅时候呢附近都有啲蜻蜓嘅，咁所以可能都系会 keep 住可能会局部地区有骤雨啦，咁所以大家记得呢带把遮出街就比较安心啲啦。 哦，有蜻蜓啊！哦，点解有蜻蜓嘅咧？呢度、附近有冇乜河、 啊？系啊，我见到有蜻蜓啊，系咁啄住架车，吓，啄车啲玻璃。 嗱， 上星期系啊，唔知记唔记得大家咧？上次就系我有讲到伊鱼啊，小白记唔记得啊？ 嗯，系你讲嘅，继续讲， 系 啊，系 啦， 咁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 好啦，唔紧要，我提醒你。咁原来喺环境潮湿底下咧，特别呢啲春天啊、夏天呢啲天气，如果你屋企个环境咧个湿度系到95%左右咧，其实屋企好容易会出现有衣鱼。衣咧就系、衣服个衣，然后就系一条鱼个鱼，佢系夜行嘅动物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朝头早见到佢嘅时候咧，咁、 昆虫 系 嘛？ 件事啦， 昆虫系嘛？ 昆虫嚟噶。 哦，系系夜行嘅昆虫啊。 是啊，是啊，夜行嘅昆虫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大家真係见到佢嘅时候呢，就要小心啲，要避免一下啦。咁其实尽量呢就係、保持屋企嘅即係个湿度呢就係、介乎喺呢一个55-60度左右啦，干燥啦，咁就根本呢就唔会有衣鱼嘅出现嘅。咁啲衣鱼呢都真係会食啲书啊，食纸皮啊，食泥啊、可能会食我哋跌咗落嚟嘅头发啊。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特别敏感人士，皮肤有敏感嘅，咁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衣鱼系有机会咧引起皮肤咧有过敏嘅反应，咁所以大家咧就记得要保持屋企系干爽啦，特别而家啊，经常咧会可能有一两阵骤雨啊，咁但系又唔开抽湿机，或者大家晏昼未必会开冷气噶嘛，系咪？可能夜晚瞓觉，哎呀先舒服啲啦，咁如果日头唔开抽湿机，净系开风扇咧，比较湿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令到佢哋嘅繁殖嘅机会咧就会增加咗啦。 哎呀，咁啊真系唔得啦，咁啊真系要尽量干爽嘅天气咧，或者系开风扇都得嘅，开风扇都可以减低嗰个湿度嘅，减低少少啦。 因为衣鱼系夜行啊，夜晚先出动啊，所以特别你瞓咗觉咧，佢先出动嘅时候，你就根本唔知佢喺咪度，你都唔知屋企有冇，咁、所以就尽量保持屋企干爽，咁就最好啦。 哇，呢啲衣鱼咧，如果会搞到你敏感又剩啊，都几麻烦啊吓。 系啊，同埋佢会食嗰啲书啊， 系啊， 食嗰啲纸皮啊，咁呢啲就麻烦啲咯。可能你有啲啲杂志啊，又或者漫画你储咗嘅，当你想攞翻出嚟睇嘅时候，可能就已经俾佢哋咬烂晒、咬穿晒。 总之系绝版啊！ 系啦，咁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大家即系记住保持干爽嘅天气，个人咧都舒服啲。因为潮湿嘅时候，上次都有讲过、就是，就系其实潮湿嘅时候令到我哋身体咧，其实都唔系咁舒服嘅，瞓咧都冇。未必瞓得咁好嘅，咁样咯。系啊，咁同大家睇下天气预测啊。 好啊。 好，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天，唔觉得有蜻蜓啦。 哦，系、可能有关系。 系啊，系啊，系啊，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咧间中系清劲。海面咧系会有涌浪嘅。 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而家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咧就76%嘅。健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低水平嚟嘅。咁另外咧就一号戒备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7:21，咁啊继续有我哋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打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上个星期 Ringo 都已经跟我们讲了，其实在我们那个、叫做标板上面都有很多的那些 logo 仔啊，各样东西的，或者汽车上面也都有很多那些叫做、智能科技的东西。那今天又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一类型的呢？ 好啊，嗱，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四样嘢啦 ，ABS 啊 ，DCS 啊，即系 traction control 啊，另外咧就 ECS 啊，同埋嗰啲我哋叫做 tire pressure indication 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普通而家新款嘅车都装嘅。咁今日讲一啲咧就比较上啊更加再先进一啲。 哇，高智能啊！ 教我。 好啊，嗱，咁我谂最主要咧就系啲高科技都系防止碰撞啦。咁所以咧。而家亦都好興一啲咧，叫 pre crash 嘅 safety system。pre crash 咧，即係意思點啊？防碰撞嘅預警系統喎。哇，呢、這個好正啊！嚇，咁佢咧就車咧，通常利用一啲咧就話我哋叫微波或者雷達嘅裝置。咁咧佢咧就通常咧就會偵察到咧前面嘅車或者障礙物。嗰、那個第一嗰、那個距離啦，咁、那個距離如果好近嘅時間咧，駕駛人咧即係揸車嗰個咧冇反應嘅時間咧，佢咧就會自己首先咧就將咧我哋即係駕駛人嗰、那個安全帶收緊先。 哦， 咁然之後咧就替嗰個揸車嘅人咧輕輕踩住個 brake， 等到咧嗰、那個駕駛人咧 alert 咧就意思，咦喂！安全帶突然間扣緊，又好似又踩 brake， 哦，哇！四方啊，原來前面咧好近喎、啊，咁咧就會即係提醒翻個駕駛人咧，係需要咧係緊急踩 brake 啦。 哦， 呢一個咧，呢、這個幾好嘅、真係唔錯。 嗯， 因為我而家自己架車咧都係有，我諗有呢啲類似嘅嘢啦。咁但係佢只係發出一啲聲響，即係可能你差唔多有障礙物嘅時候，佢會嘟嘟嘟， 越嚟越近。係、那個 感應，然之後就嘟嘟嘟嘟嘟嘟。但係而家唔係淨係聲音嚟到。 系 咯， 瞓一啲啦，佢帮你勒紧个安全带， 系咯，佢无端端 瞓緊覺都要醒一醒啩。 我都係想講，如果唔係聽完神光大廈阿 Ringo 喺度咁講，我真係以為個安全帶勒緊，我以為自己撞鬼啊！ 係啊，同埋佢輕輕會踩 brake 嘅，咁嗰個咧就 alert， 即係話咧提醒你駕駛人士咧留意要前面嘅。好啦，另外有一個都係好好用嘅喎、我哋叫做咩啊 ？NVD 啊，咁咧就叫 Live Version Device， 係 夜視系統， 哇咁犀利！ 呢個犀利啦，呢個咧就係話咧，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人類嘅眼睛咧，其實我哋睇嘅嘢咧係有一個限制嘅。咁通常咧，我哋嘅眼咧只能夠睇到咩咧，受到嗰、那個光照後面反射嘅影像啫。嗱，一般咧大家都唔知嘅嚇。 係啊， 咁咧。一般咧就我哋眼咧係睇到光線反射嘅地位置咧，就睇到個影像出嚟。咁但係咧，自從咧就有咗一啲叫做紅外線嘅攝影機咧、大家咧知道咩叫紅外線啩？ 知道 係啦。咁紅外線嘅攝影機咧，就係、可以補助咗我哋眼睛咧呢、這個系統。最主要咧，佢係會咩咧？如果係有一啲物件有熱嘅，即係發熱嘅，咁咧系統咧就會偵察出咧一啲咧佢個距離啦、方向啦，嗱、甚至最主要係咩？道路上高咧。如果是有啲物體，佢不論是人、動物、汽車，佢都可以喺啲好暗嘅地方咧，能夠好遠咁咧幫你分辨到出嚟嘅。 哦， 呢一個系統咧就係話，當你夜晚咧，你要撳咗一個我哋叫夜視，咁咧佢咧就係話頭燈方面咧就會有一個紅外線嘅反射出嚟。咁當你一個好黑暗嘅地方同埋比較陰暗嘅咧，咁咧。你呢一個大燈射落去咧，有時強光咧，只能夠射穿咗佢嘅啫，未必睇到嗰件景物嘅、但係如果裝咗有紅外線咧，大家都明白啦。呢、一個以前係乜嘢啊？軍隊用㗎嚇，大家都見到喺拍戲啊，好多時一啲真係話乜乜又要去軍炸某啲 係啊係啊，呢個咧我玩嗰啲 VR game 嘅時候都有玩過，用撳個紅外線出嚟用下先。 嗱呢啲咧其實科技好先進，咁所以車上高咧已經係有埋呢啲咁嘅配置。 係 好啦，咁另外一個都好有用嘅，我哋叫做 real vehicle 咧，呢、這個 monitoring system 嗱、顧名思義咧就係話。後方如果有障礙物嘅時間咧，佢會係會 alert， 即係會咧 係會有一個話俾你聽，喂後面有車喎，嗱點解會咁樣用呢？我諗大家都明白咧，好多時咧，當我哋揸車嘅時間咧，特別喺高速又好啦，當我哋轉線嘅時間有啲盲點啊。盲點咧就話你可能零頭零切，或者睇到後鏡未必睇得咁清楚，但係你就轉線喎。咁咧，如果你架車咧，佢一般啊，即係而家呢啲新嘅科技咧。如果你嘅車行咗咧，就係大概有60公里，啊都好快啦，係嘛？即係50到60公里咧，已經好快啦。而且咧，你個後邊咧，如果有一啲障礙物件嘅時間，當你要轉線咧，佢呢個紅外線咧，或者呢個雷達咧，佢會收到後邊車嘅訊息嘅。咁咧，佢就會好快脆咧。嗱，好似正話主持咁講啦，佢一個翻到咧，就即刻咧會閃動，而且係越快嘅。咁咧。俾揸車嘅人咧，知道你當呢個轉線有危險，因為點解咧？後邊有車咧，係會就係如果你轉線嘅時間咧，你冇充分嘅時間，可能後邊有車撞到你嘅。咁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喺我哋而家最新科技一個防碰撞嘅時間咧，能夠提高我哋駕駛人嘅意識。 系系啊，而家有好多人咧，我相信即系叫揸车，其实我自己就好坚持咧，除咗系望镜咧，都会自己再成个人咧，即系个头啊，真系拧一拧，就直头好似即系以前去系考车嘅时候啦，个驾车师傅就一定会同我哋讲，你转弯点都要拧一拧过去隔篱噶，你个人要喐一喐噶，系啦，咁先望到。其实我系觉得真嘅，我唔系好信镜入边嗰个世界噶， 因为有阵时会好似有盲点咁样啊嘛。 系啊，所以我见有啲 的士大哥咧，其实佢哋都好叻嘅。因为他们现在有些叫做倒后镜其实不是安装在那个驾驶的座位或者是副驾的左右边、是装在车头隔那个位置的。那他们还会再装多几盏那些镜仔。 是啊是啊。其实这样是好一点的眼睛不用扫来扫去你都是前方向看到嘛。 是啊这个 low tech 的装置。 是啦、帮驾驶人看到盲点不过现在就不是用镜的了是用雷达啊红外线。 是啊 新科技。 最后少少时间啊好文字这么多啦。 好。 例如呢现在呢有一些叫 Link System 呢当你转线呢如果是即是行人直线你行斜了呢它会响的。同埋呢就 Cool Control 啦。Cool Control 好多车都有。即是说呢个巡航即是说呢教了之后呢就会是一个平均的车速啦。这个如果 Link Control 同埋加埋个 Cool Control 呢这个就使到我哋呢驾驶人呢特别向一啲高速公路呢好可以呢冇咁花费精神啦。因为当你行斜线呢佢、会即刻帮你摆返正。甚至嚟计呢你如果行一啲长途呢佢有埋一个 Cool Control, 你又唔需要踩油。咁、其实呢啲呢非常好而家现今呢一啲科技帮到驾驶人嘅。 係其实我都有用嘅即係嗰个係呀嗰个Cool Control 嗰啲。咁、但係我係啦我。 你未有 Link Control 嘛、 我未有啊。不过Cool Control 我有问过其他驾驶者嘅朋友呢会唔会用佢哋就话哎呀我仲係好驚啊我唔踩油得唔得㗎。我觉得人都要接受下呢个先即係科技先得㗎。啱唔啱好咁今日傾住同阿 Ringo 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拜拜。 OK,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热带风暴海葵已经在福建省东山县登陆。天文台话，海葵正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预料会进一步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海葵采取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机场中场客运廊有登机桥发生事故，无人受伤，亦无需疏散。机管局话事发在昨晚大约八点，机场中场客运廊其中一条登机桥缓缓降下至地面，事件中无人受伤，登机桥亦无严重损坏。 机管局已经随即派员调查事故原因，会尽快安排检查登机桥，并重新调校到正常位置。机管局又话，中长客运廊在疫情期间因为旅客量减少而关闭，机管局现正在那里进行设备测试，仍然未重新开放给旅客使用。警方昨日挨晚在西九龙区展开大规模反罪恶行动，期间深水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同西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巡查多间娱乐场所，行动中拘捕一名50岁本地女子，她是被通缉人士。另外，西九龙总区人员亦在油尖旺区突击搜查多处地点，包括两个住宅单位，捣破三个非法赌档同一个毒窟。截至今日凌晨三点，警方已经拘捕12人，包括9男3女，年龄介乎29至67岁，涉嫌非法集结、刑事毁坏、经营赌博场所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并带走几名男子返警署通宵问话。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七点，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广东东部内陆。海葵正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预料会进一步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海葵采取较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同海葵相关的雨带位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近住管道入口嘅范围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龙尾。现时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分别喺界限街桥面同埋希福道；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系较为车多，龙尾到龙盘苑；新清水湾道往平石村方向，龙尾去到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富泰村系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车多，龙尾到科学园；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坑口永。龙路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全锦交汇处有爆水管噶，全锦交汇处近住惠泉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咧，九龙城贾冰达道有爆水管，往东头村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后黄道之间嘅道路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二台话你知。 唔错唔错，几就手。 你做咩喺度扮李小龙耍双截棍啊？ 呢个唔系双截棍啊，系我 DIY 嘅工具挂绳嚟噶，一边咧系钳，一边咧就系螺丝批。 咁做会好危险噶。 我头先试过，点揈都唔甩，好安全、啊。 咁做梗系唔得啦。首先，一条工具挂绳只可以连接一件手提工具，件工具应该要有个窿俾条挂绳穿住或者扣住。你就咁捆两个圈绑住点得噶？第二，呢条自制挂绳又唔符合安全标准，用用下咪好易断咯，唔可以乱咁 DIY 噶。 我之前咧系用棉绳同埋尼龙绳将工具绑实只手腕度都冇事啊。 唔系冇事，系未出事啫。你都系乖乖地买一条符合安全标准嘅手工具挂绳啦。仲要留意每条挂绳都有最大嘅安全操作负荷，用挂绳之前要睇清楚工具嘅重量，同埋要用生产商指定嘅连接方法噶。 但系价钱唔平咧，你有冇资助啊？ 你可以叫公司参加由职安局同劳工处推出嘅中小型企业轻便手工具挂绳资助计划。每间企业可以为每名受雇人士申请最多四件轻便手工具挂绳，每间公司可获最高资助1550蚊噶。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杭州亚运会即将展开。在开幕之前，港台电视31为大家深入报道大会的筹备情况。 今届李慧思将会转换身份，用主持的角度参与杭州亚运， 看看大会在文化、环保、智能科技方面怎样筹备今次的体坛盛事。 星期六晚7:30， 港台电视31， 一连三个星期， 杭州亚运前奏。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阿欧、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我虽然有个题目讲，但想 Vicky 咧帮我哋睇睇个天气，因为咧啊，依家仲系都有啲风球啊，系 冇错，就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噶。咁大家记得啦，都要留意住天气最新嘅情况啦。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嘅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1度噶。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离岸以及系高地风咧风势咧间中都系清劲噶。海面会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都会有骤雨，而本周后期就会有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几阵骤雨嘅。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好似今日凉翻少少。 暂时啦，我记得琴日咧中午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少少打风 feel。大家唔好以为咧啊，即系一号波咧，好似。 流流地啊，或者天朗气清，我琴日觉得咧，真系有少少咧翳焗咁样。 其实寻日喺呢个黄昏嘅时间咧，见到嗰个太阳啊，个日落咧都几橙色噶。 系咯， 系啊， 即系橙色代表乜嘢咧？你讲下啦，小白。 有代表好多嘢嘅，咁其中一个大家就会觉得会唔会同啲风球有关啦、啊？咁啊有一号波啦，嗱，纵然佢系咪会去到八号风球啊？呢、這个唔讲，但系总之佢而家咧系一个一号戒备信号。 你知啊，啲风球好古惑噶，上一个咩拉话苏拉， 苏拉 系啊，苏拉都系原先都冇谂过嚟嘅。 其实苏拉咧好，佢个路即系路径好奇怪嘅，佢、 啊、 之前系打咗个圈先嘅，跟住先至再铲翻过嚟嘅， 识玩咯， 系啊， 好似去你屋企咁样，我打个圈先， 系咯、 啊，冇啊，即刻去叫做直捣黄龙嘅， 喺附近玩一阵先， 难预测啊， 系啊，游下睇下先。嗱，头先话咧个风球咧都有阵时会古古惑惑，依家咧周街咧都有啲古惑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讲紧系咩咧？如果你近排咧有出入开咧中环啦、大围啦或者坚尼地城等等咧，就有呢一个咧名画党啊！名画党系点样咧？就系咧，即系将幅画咧，将幅字画，如果你有睇《唐伯虎点秋香》嘅话咧。就是嗰个春树秋香图啊，唔知春树咩图咁样，一嘢咁样，哇摊咗出去喺个地嗰度。嗱、 啊， 你都知道啦，即系中环啊、坚尼地城啊，最多人啊，系爱嚟做咩？就系、是、一路玩手机一路行。咁、好多时咧，你踢到佢幅字画咧，佢就会屈你钱，或者整烂咗咧，佢就即刻同你讲，喂赔钱啊，剩啊咁样啦。咁咧，唔止中环有，坚尼地城都有。大围都有， 系啦， 所以嗰阵时大围个楼盘都讲得啱嘅，佢话佢嗰度系新中环，呢啲呃人嘅嘢都喺大围嗰度出现咁样啦。咁啊，有报章啦，即系侦测式去报道咧，原来都系同一个人嚟噶。 哦， 即系咧， 佢又搭车去咗大围， 因为咧有沙中线， 系啊， 系， 可能喺中环嗰度咧先呃完几个人，因为幅画已经烂咗啦嘛，你冇理由。即系整烂咗嗰幅画，跟住烂咗再摆喺度，咁讲唔过去啊！跟住咧，可能咧就再换嗰一幅新嘅画，再喺大围嗰度再摆， 系， 跟大围嗰度咧， 重思顾忌， 系重思顾忌，再设下呢个嘅陷阱，呢个陷阱，跟住又有啲人咧，又系盲中中咁样，呢个真系盲中中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啦，有阵时你行下会即系忍唔住玩手机啊咁样，我估呢个时有发生噶啦， 同埋都多人啊嘛，又系翻工地区咧，你赶住翻工啊，哎呀 lunch 迟到啦，行快啲，行几步咁样，唔小心踩到边边。 个报道咧有冇讲到佢系喺街啊，或者喺商场入边啦？ 直情喺街啊，直情喺街。如果喺商场咧，一定有保安 赶佢走， 赶啦。咁但系咧路边就最多咯。咁啊，网民都集思广益，有一啲嘅建议嘅。不过先。问下小白同埋 Vicky 啊，你哋首先啦喺街嘅时候就少啲玩手机啦，呢个都系温馨提示嚟嘅， 系啊， 因为你会撞到人啦，你会睇唔到车啦，会有多突发嘅情况啦。第三就系有呢啲咧无妄之灾，就系突然间摆幅画喺地下，你整烂咗啲嘢就要赔钱噶啦。嗱，呢个细个老师都有教嘅，即系可能八月号同学你整烂咗。阿 O 同学嗰个擦纸胶，你要赔翻俾人啊！咁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教啦。 咪翻屋企攞几蚊鸡落去买嚿擦纸胶俾你咯，咁都要赔噶嘛。 同埋你好容易俾嗰个罪犯咧，呢啲一定系罪犯嚟噶啦，带住行 系。 系啊， 因为你唔着在先啊嘛。 同埋你唔会，你唔会知道嗰个究竟佢可以狮子开大口，究竟嗰幅画值价值系几多咧？你唔知噶嘛。 系啊，咁好啦，嗱，两位拍档，大家集思广益啦，即系透过大气电波讲解，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警惕一下。我都知道咧，神广嘅听众咧都好醒目噶啦，朝头早早睡早起，醒醒目目咁样。不过有阵时咧。唔系日日都咁醒目，偶一为之冇咁醒目，嗰日中咗咧，咁就唔好。咁你哋如果遇到呢啲咁嘅叫做字画党啦，或者名画党咧，点去拆解咧？点去应付咧？吓？ 点样去应付啊？而家咧，其实多咗好多人，无论发生啲乜嘢事，如果呢啲突发事件咧，会即刻开咗个手机，会录低咗先，系啦。同埋你真系睇下我踩得嗰个烂嘅程度，或者踩污糟嘅程度系点样？系啦，唔可以俾佢屈噶嘛。同埋，假设佢话我踩大嗰个鞋印唔系我嘅，嗰只鞋印咁大，我只脚咁细，35啫，咁唔知系咪？ 真噶嘛，咁所以要了解清楚先。 嗯，但系可能到最后你都因为整烂咗你啲嘢，都焗住要赔啦。 可能特别容易烂，佢个都唔出奇。 我都真系 用啲纸质，即系譬如道具木啫嘛，我用手指都插得穿啦。 嗱，有三点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咧就系有醒目嘅网民咧揾到咧，其实呢啲咧。扮嘅名畫咧，只要你喺咧網絡嘅賣嘢啊，內地嗰個搜尋器嗰度咧， 賣 係啦，寶寶嗰度啦，好醒啊嚇，係啦，只係75蚊人民幣起，咁、 哦、 就算你要賠咧， 都係賠75蚊。 因為咧，佢點解話呢啲叫做名畫檔、呃錢檔咧？佢索價咧5000至10000蚊。 哇！ 好幅畫。有乾隆嘅御曬㗎，但你覺得好古怪啦？點解你咁靚嘅畫會行咗喺地嗰度？ 如果 係 咁嘅話，係啊，因為佢行喺地咧、啊，其實已經令到我覺得成件事好懷疑啊！我諗即係如果有呢啲問題嘅話咧，就最好我都同佢講嗱，如果我整爛你嘅，唔好意思啦。我都会选择报警，我唔啱嘅我赔俾你咁样。 系啊，嗱，小白呢个做法最啱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你每次见到佢哋咧呢啲即系主持人讲完呢个名画档咧，其实佢都唔应该摆街啊。 嗯， 你一开始咧咁中意叫食环署啲哥哥姐姐做嘢，应该叫佢哋做嘢，因为其实都几阻街噶。 咁大幅系咪？ 我而家睇到咧报章嘅报道咧，有几个位咧其实都几压住咯，即系包括坚尼地城嗰位啦，同埋大围嗰个天桥啊，即系佢而家个新商场嗰位、哦。其实嗰条天桥有几大啫？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又会将个单车即系由个电梯嗰度搬上去，跟住过桥咁。其实呢都几亚位咯， 啊、 即唔 suppose 佢摆喺度摆卖咯，系咪先？ 佢即系如果佢作为一个犯罪嘅心态嘅话咧，佢当然就系希望你呢个人流多嘛， 啊、跟住 kick 到， 系啦、啊，咁佢、啊、就好快揾到猎物啦。 家长都要小心啊，即系小朋友跑跑跳跳咁样咧、 啊， 踩到咧，咁佢又诶、哎，你做咩踩我幅画啊？咁 样系咯。总之，其实有两个方法啦，即系我哋归纳翻啦，就系、是、你如果真系咁不幸。真係整爛咗，咁你就同警察哥哥大家去互相了解一下，睇下點樣處理呢件事。第二咧，其實你基本上一見到呢啲擺字畫嗰啲咧，你真係 call 食環署哥哥姐姐去幫下手，因為邊個中到都唔好啊嘛。同埋真係唔 suppose 你擺喺度賣字畫，依家係咩年代啊，大佬？一个科技嘅年代，我真系忍唔住讲咗我真心嘅说话。 如果真系名画嘅话，上网卖啦，你应该要摆喺屋企，冇摆街噶嘛，系咪先？成污糟啊！ 你喺街市都收唔俾卖啊？你点会摆地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哋都讲紧 AI、VR、AR 去睇画，故宫都同你讲系啦，用 VR、AR 睇画啦， 系啊，《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有睇过啦， 都系 成个嘢会喐噶啦， 嘅版本前，所以。其实呢啲真系唔系咁好咯，咁所以即系有关执法部门咧就睇紧少少啦。因为有阵时，譬如Vicky 讲得好啱，即系小朋友又要即系有阵时跑跑跳跳唔知棘， 系啊。 有阵时啲老人家咧系咪先？ 譬如天桥位嘅或者佢一般街嘅，如果你自己就系譬如宠物咁样，你踩踩咗上去，咁点啊？ 系咯，嗱， 转弯位啊， 宠物唔会睇噶嘛。 嗱，你谂 咩地毡嚟噶？我几督尿片 咁。系咯，总之呢啲大家明白噶啦。啊、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咧，一见到呢啲咧，唔啱嘅嘢 咧， 我哋举报， 系、 啊、希望咧唔好害到人啊嘛。 好奇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狡猾，我会收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伤心。 拾起那些碎片，半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慢慢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缺席？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相信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大发光体。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晨光第一线 ，Vicky。 除咗咧睇清楚条路之外，行好之外咧，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睇一个人啊，你哋又会首先睇佢咩部位呢？ 人啊， 嗯， 如果你离远睇嘅，即系无可厚非，一定睇佢，譬如衫啊， 睇衣 着先咯， 衣着 系 啊， 衣着先。 好多人都中意睇人哋只鞋先噶、 哦。有我有个朋友咧，好中意买鞋嘅，佢又好中意出街嘅时候睇人哋着鞋嘅，睇下着咩款，即系佢睇下衬得好唔好啊，即系对鞋会唔会污糟啊？ 你个朋友边个？超 B 系咪？超新美丽啊！超 B 会有阵时咧望住我全身嘅，系啊，睇下我点着咁样。 你有冇问翻佢？我今日着成点啊？ 你都好啊，超 B 都仲会望你全身啦、啊。佢望都费事望我啊， 佢望你嘅， 佢放弃咗我咧。一见到呢个人，唉、啊，翻咁早嗰啲，佢都系求其 你靓仔，你靓仔，佢又望你嘅嘢。 我都为咗超 B， 我唔靓仔咧，佢又望我全身咁样咯。唔系讲笑啫，讲笑，讲笑，讲笑。 系啊，点解会问呢样嘢咧？但其实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话眼睛系我哋嘅灵魂之窗啦。有好多人咧第一眼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睇眼睛嘅。特别你同佢沟通嘅时候，你会睇下即系你哋嘅眼神接触。是不是会闪烁呢？即是好似即是小白都有讲，其实好似睇眼好似睇人嘅心咁样，即系啲心理嘛。 读心术 系啊，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眼睛呢係好重要㗎喎。而最近呢有个新 terms 啊。three C 三 C 有冇听过？ 冇喎、啊，咩嚟㗎？ 知唔知咩啊？ 唔知喎、啊。 三 C， 咁系咩呢？三个 C。 哦，三个 C。 三个 C 系咩 C 呢？第一就系 computer。电脑嘅，第二就系通讯，通讯咧就代表我哋嘅手机啦 ，communication 系啦，最后一个咧就系消费电子。 吓， 咁呢一样嘅三种嘅家用电器咧就代表三 C 啦。咁点解我会讲三 C 咧？就系、是、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而家呢一刻 now、我哋都用紧三 C。keep 住經常用緊三 C， 你用緊電腦啦，小朋友用緊電腦啦，用緊手機啦，然之後話屋企用緊電腦同手機啦。咁當我哋經常去用呢啲三 C 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會好容易令到我哋嘅眼睛唔靚啊，唔靚仔，好容易會出現眼乾症。眼乾症咧，好容易就係朝頭早嘅時候，就係好似啱啱咁啦，唔小心踩到個幅畫啦。咁、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去保護我哋嘅眼睛咧？你哋平時有冇保護眼睛嘅習慣？ 熄咗個藍光佢 即系夜晚嘅时候。 唔系啊，啲电话全部都熄蓝光噶嘛，而家。 系啊系啊。 系系系。 你有冇熄噶？ 唔係夜晚啊， 係平時喎、 啊。呢個我唔知喎、啊。 我就係知你唔知。 你快啲話我知。 我就係知你唔知，所以我先要話你知啊。 你聽過我講夜晚係咪？ 唔係，我睇到你嘅神情有啲閃縮，有啲閃縮。 我哋就係睇到佢呢樣嘢，睇到你 啊。眼睛幾重要係咪？ 係啊，叔叔出嚟行走江湖咁多年，就係知你講話有少少不確定。 買啦， 就係知道。依家咧，其實你頭先講嗰啲三 C 嘅產品，好多時候都有呢個防藍光嘅功能啦，唔止淨係夜晚嘅，你知道夜晚都好好噶啦。咁啊，除此以外啦，咁我哋啲四眼仔咧，咁啊成日都要戴住眼鏡啦。咁防藍光我都有嘅，不過咧啊，呢兩三日拍嘢咧，係咁有啲綠色點點咯。 你望到綠色點點啊？ 唔係啊，影出嚟啊，拍出嚟有綠色點點。 哦，因為副眼鏡。 係啊，導演就有講話，喂，你下次唔好戴呢個眼鏡喎。 係啊，好難就嘅。 系啊， 紧要啦， 明。 其实佢讲咗一次，佢讲咗一次啊，唔紧要啦，我拍完啦，三组都系。 咁所以你嘅眼镜都有保护眼睛嘅成分。 有， 而家好多都有 的，都有嘅，小白都有嘅。 唔系小白只眼好啲，我麻麻地啊，我曾经讲过，我嗰个飞蚊症都几严重嘅，所以如果我自己唔好好保护咧，我惊我第时咧见唔到咧， 哎呀，咁就唔好啦。 我听你嘅声音， 系啊，哇，几好，佢都讲啱嘅，即系 梗系可以睇埋个样啦。 你都讲啱， 你直头你咁样讲系放弃咗佢只眼， 咁又唔系放弃，我即系鼓励佢唔紧要，但系都要保护嘅， 唔紧要啦。我睇到好化噶啦，系啊，有嘅就有啦，冇嘅就冇啦，同钱一样啦，系咪先？不过即系灵魂之窗咧，真系要好好嘅保护嘅，啱唔啱啊？ 系啦，除咗其实有呢啲三 C 嘅产品之外咧，其实好容易我哋经常戴隐形眼镜啦，甚至系经常留喺冷气地方啦，其实都好容易令我哋出现有呢一个眼干症嘅，而且如果你系有做过一啲嘅雷视啊、白内障嘅手术嘅时候咧，其实都特别容易嘅。咁其实系啦，当如果真系你好想避免或者咦好似真系有少少症状嘅时候，我哋又可以点样去令到我哋嘅眼睛唔好恶化落去咧？其实都有嘅，除咗啱啱你哋就系用一啲蓝光嘅眼镜啦，然之后用手机用呢啲电子产品嘅时候开咗呢一个蓝光嘅功能之外咧，其实我平时自己咧系会经常按摩我嘅眼。 哦、 其实眼周围咧有很多不同的， 使唔使加青瓜？ 我用手指按啫。 我见啲人真的要拿青瓜噶嘛， 系啊， 嗰啲系令到啲皮肤好啊，真系咪啊？ 哦，我唔知道啊，美容嗰啲。 因为咧，其实眼睛咧有很多不同的神经啦，同埋眼睛有很多不同的部位。当我哋去按摩的时候，其实是舒缓紧嗰啲嘅部位啦，同时咧其实是能够令到我哋嘅眼睛咧唔好咁容易积住一啲脂肪。 哦， 你哋有冇试过生眼部试过生油脂粒啊嗰啲啊？ 好像冇喎， 因为唔系经常化妆， 即系眼都有车胎嚟啫。你咁讲 系啊，虽然自己好多油脂 系啦，但系又未去到只眼嗰度， 尽量喺个肚嗰度就算啦，冇话走嚟走去， 唔使惊浸亲嗰只算啦吓。 系咁咧，所以其实眼睛咧系需要按摩嘅，都得闲。除咗按摩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用一下一啲热敷，热敷嘅功能嚟到去帮助我哋放松嘅眼睛。 你咁似讲起我屋企嗰部机嘅 咩啊咩？ 因为我若干年之前咧。入咗手一部機，係啦，咁啊俾內置嘅，咁部機咧就係擺到好似 VR 咁樣嘅，咁啊又會有啲按摩，跟住有啲熱啊， 嗰啲乜事 係啊，又有啲咩仲有啲咩 你唔用可以俾我，我要二手， 咁係香味啊咁樣， 買俾老婆啊，唔係 咯， 用都冇理由俾你啦。 Sorry， 可能 我抌咗佢都唔俾你啊， 咁又唔使， 我想買其他二手， 咁又唔使，嗱你都有錫嘅人嘅，叫錫你嘅人咧買俾你咪 得，係啦，同埋最後就係要好好斬牙。因为好好眨眼的时候咧，先至可以维持到我哋有湿润的眼睛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点13分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的这个环节，继续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们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 是早晨。 早晨跟我们一起跟着港股表现，港股昨天挺好，升了462点、一个月升幅最强劲的了，亦都憧憬动力有机会持续。Kenny 交给你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有个上升形态出现了，港股可不可以上回19000楼上呢？交给你分析了，谢谢。 咁好明顯啦，踏入呢個九月份呢個開局咧，就係幾靚嘅。咁最主要就係當然啦，就受惠翻內地方面啦，就雖然我哋打風啦，不過打風期間咧，就內地方面咧好多個部位啦，包括人民銀行啊，依個係財政部啊、住建部啊等等各樣啦，都出咗好多即係組合拳啦，即係唔同嘅一個係政策嚟到去，最主要咧就係推動翻呢個內地樓市啦。包括就有一啲係比較突破啲嘅，就係啲一線城市方面咧就應房不應貸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存量嘅按揭利率方面下調啦。咁跟住就係嗰個首付比率方面亦都係下調啦。咁其實應房不應貸出嚟嘅意義係咩咧？就係其實主要咧就係令到咧變相就話啲居民咧可以就係持用即係買第二套房。或者更多時嘅話咧，嗰、那個條件咧就同首套房嗰個係首付比例同埋嗰個係息率方面咧係差唔多嘅，咁變相咧就令到嗰啲內地居民方面咧可以有機會咧就係買多幾套房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就係講啦，就係內地房地產市場方面咧。就如果好似以前咁樣住房不炒，淨係得剛性需求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就一定係嗰個吸納量係有限嘅。咁因為最主要，尤其是你而家內地嗰個係客觀環境，就係經濟前景大家冇乜信心啦。第二就係嗰個係出生率係負增長啦。咁第三就係內地，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嗰啲數據咧就內地結婚咧就係每年遞減嘅喎。係 咯， 而家相較於個 不婚主義啊，依家係 好多喎。 係咯， 咁你。咁你其實如果剛性需求嘅話咧，你淨係得幾樣嘢係需要買房嘅啫。第一就結婚啦，第二係生仔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唔係有一個改善性嘅或者係投資性嘅需求嘅話咧，就比較難去吸納啲過剩量咯。 咁所以睇到咧內房板塊咧都有飆升嘅情況出現啦。咁關於頭先 Kenny 講嗰個政策出台應房不應貸咁啊，再角度睇翻香港呢一邊啦。咁即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司長咧，咁發表網誌指冇排除減印花税，更加會有呢個組合權全面睇。咁係咪嗱 Kenny 嗱問下業界人士先，係咪真係有機會除一除呢個印花税咧？與此同時就係往后啊，都释出一啲利好啲啲嘅信号，或者开下绿灯啦，咁样咁啊，恒指系咪迎来金九银十个金九，系咪应该可以达得到咧？交俾 Kenny 多讲啦，唔该。 咁佢講得都好穩陣嘅，咁佢所有 option 所有嘅選項都可以考慮，咁呢個好正常。咁一定係唔會排除某一啲選項㗎，就你而家唔會咁極端講到話，我一定唔會考慮減印花税㗎。咁呢個唔會嘅，但係到到出嚟嘅情況係點，咁就其實到時先知啦。但不過我相信咧，即係如果站在市場嘅角度嚟睇嘅話咧，減印花税嘅話咧，我相信就係應該係需要推行嘅。咁但係都係我都認同司長咁講嘅，就是、你唔可以話哇所有。我睇節目都講好多次啦，就唔可以話啊，所有嗰個事唔好嘅因素都賴曬印花税又唔公平嘅。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好似內地而家都興組合拳噶嘛，咁如果組合拳裏邊嘅話咧，其中一個選項係將個印花税嚟到去減咗佢嘅話咧，咁將個交易成本降低咧，一定係好事，唔會衰咗咯。咁但係就必須要咧，一定要係全套計劃去做嘅，唔可以單係一項選項，因為其實。所以你見到今次嗰個係專家小組咧，就係呢個係針對翻股市流動性嘅話咧，其實都係嚟自唔同嘅範疇嘅金融人士都有，同埋佢嗰個係成立嘅目標，你亦都見佢講得好闊嘅，包括呢個係上市機制啊、交易嘅情況啊、 或者金融市场的发展等等各样呢都是要检视咯。 嗯，咁所以即系都要睇下啦。啊，研究完之后咧，有啲咩政策出台咧，亦都系咧散户股民期待之中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咧仲有呢个绿债嘅 green bond 啊，吓咁啊，政府咧今日推出第二批咧绿色嘅债券啊，咁啊，保底息咧就 4.5 厘咁啊。有冇机会吸引翻少少啊？因为上一次就争啲嘅，讲真真系跌破嗰个招股嗰个债券价咁样一出嘅时候，可能就即系叫做嗰个投资气氛就麻麻地，今次会唔会好少少啊 ，Kenny？ 同埋你而家因为咧之前个息口成升紧上去噶嘛，咁你谂下银行而家定期存款都好多时有成四厘几五厘啦，咁所以变咗你得四厘几就真系唔算太吸引嘅。不过咧就如果你而家买债券嘅话咧，就要真系睇长少少时间，因为你留意翻美国嗰啲譬如长债方面咧，就开始会有翻啲即系吸引力，就话。如果大家覺得嗰個息口咧就即將見頂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喺高嘅息嘅水平買入呢啲債券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會鎖定咗高利率咯。咁但係呢個就睇長啲，就唔係話睇短線一開市就等100定1定90几嗰種咯。 係咁啊，散户股民就自己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拜拜。 拜拜。 看保跟差物要保一保，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n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同大家先讲翻啦。九龙站咧附近有信号故障啦，机场快线及东涌线列车服务咧需要作出调整啊。机场快线咧来往香港至到博览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咧来往香港至到青衣站咧维持6分钟一班。东涌线咧来往香港至东涌站维持12分钟一班，由于机场快线咧现时班次系较为疏一啲嘅，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截至时间由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啊，调整到去120分钟，咁乘客们咧就为到行程咧预留充足嘅时间啦。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真照影我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 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收到，收到。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嘅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汇聚咗好多本地、内地及海外嘅时装品牌，系时装界嘅盛事。展会咧就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首两天开放俾贸易买家入场采购，其后两日咧即系九月八号同埋九号，同时咧亦都会开放俾买家同埋公众人士入场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展会嘅盛况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今年 Center Stage 咧吸引咗咧有240个品牌参展噶，展商来自19个国家同地区啦。除咗香港之外咧，我哋仲有澳洲啦、中国内地啦、日本、韩国同台湾啦，以及嚟自咧东盟嘅印尼同埋越南，同埋仲有嚟自欧洲嘅法国、意大利、英国，同埋另外有呢个美国同加拿大等等嚟嘅参展商添。当中有好多文青、艺人、偶像、model 都追捧嘅设计师品牌，走在潮流时尚尖端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呢个展会度行下同埋入货啦。仲有享负盛名嘅香港设计师郑少良先生阿 Barney 井啦，同埋何国星先生 Dorian Ho 咧，亦都会参与我哋今次嘅呢个 Center Stage 嘅。大家真系要嚟支持自己中意嘅设计师啦。仲想提一提嘅就系我哋今年展会咧，就会以呢个 Radiant Wellness 滋养身心、绽放魅力为主题嘅，藉此咧就带出每一日嘅穿搭咧都可以同身心健康紧扣。呢个亦都系好多悉心打扮嘅艺人嘅信念嚟噶。 嗱，我知道展会嘅第一日咧就会举办 Center Stage Elite 时装表演噶噃，推广咧年轻设计师嘅设计。咁唔知今年有边啲嘅设计师参与咧？ 系啊，呢个 Center Stage Elite 咧就会喺听晚9月6号嘅傍晚举行嘅。今年咧我哋邀请到香港嘅设计师 Wilson 蔡鸿成先生参与啦。佢喺2018年咧就创立咗自己嘅品牌，希望藉住佢设计嘅时尚服饰咧表达正面嘅信息，同埋探讨一啲社会嘅议题。佢嘅设计亦都曾经喺巴黎嘅时装周等等嘅瞩目时装盛事度登场噶噃。佢亦都曾经入围上海嘅时装周嘅 U Prize 嘅创意大奖噶。另一位嘅设计师咧就系嚟自日本嘅 Amy Funayama。佢亦都喺2020年成立自己嘅时装品牌啦，喺2022同埋23年咧，分别都赢咗呢个 Tokyo Fashion Award 同埋呢个 JFW Next Brand Award 嘅。特别一提嘅系 ，Center Stage Elite Show 咧会融入咗呢个数码时装嘅元素嘅，以一位 AI 嘅时尚粉丝嘅奇幻旅程开始。佢会嚟到 Center Stage Elite 同观众一起去观赏呢个精彩嘅时装 show 嘅。 其实 Center Stage Elite Show 咧就会喺网上直播，大家可以登入展会嘅网站 centerstage.com.hk、香港贸发局展览频道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嗰度观看噶。香港咧有好多好出色嘅设计人才 ，Center Stage 咧亦都系让佢哋展示作品嘅舞台。我知道咧佢哋有个 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阿 Jo 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 冇错啊，紧接我哋 Center Stage Elite Show 咧，同一晚咧我哋亦都会举行呢、这个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噶，将四位本地嘅设计师最新系列呈现俾大家嘅眼前。大会咧亦都会火化香港芭蕾舞蹈团啦，用呢个当代芭蕾舞融入呢个 Fashion Show 里边，为观众带嚟双重嘅视觉享受嘅。而呢四位嘅本地设计师会包括 Mountain Yam 啦、Angus Choi、Doris Kev Chan 同埋呢个 Sun Lam 嘅。佢哋亦都係參與過好多唔同嘅海外時裝周啦，亦都為多位城中嘅歌手設計服飾嘅。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平台，讓呢一啲設計師咧展露鋒芒嘅。 除咗有賞心悦目嘅 Fashion Show 之外咧，我知道今年展會亦都有唔少推動業界可持續發展嘅元素嘅。不如阿 Jo 都同大家講解一下。 好啊，今年 Center Stage 咧帶嚟多個實踐可持續發展嘅時尚品牌嘅。当中有企业采用呢个可持续染色技术啦，或者可以将纺织废料循环再造等等，有香港嘅品牌，亦都有澳门、越南嘅品牌添。香港贸发局今年亦都火拍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 Hong Kong RITA 举办呢个 Partners for Progress 论坛，我哋会探讨跨界合作点样可以令到纺织同埋成衣业咧迈向创新同埋可持续发展，邀请到世界级领先嘅服装企业嚟分享噶。除此之外咧， 行内龙头企业和业界推动环保的非牟利团体 Redress 的重量级讲者，亦都会主讲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由 Redress 举办全球最大型的可持续时装设计比赛 Redress 设计大赛2023的总决赛，亦都将会在我们 Center Station 举行的。 展会在9月8和9号，亦都即是星期五、六就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入场。阿 Joe 除了买靓衫之外，不知道展会还有什么好玩呢？ 今年展场呢继续融入大量科技和数码时装的元素，有很多会用到 AI 打造的超靓的打卡位，还有体感互动游戏，大家对着啲传感嘅喐动咧，就可以控制到荧幕里边嘅 AI model 摆 pose 同埋行 catwalk 噶啦。除此之外咧，大家仲可以自制独一无二嘅 tote bag， 制作完之后仲可以拎走添，以及欣赏唔同品牌同设计师嘅 fashion show、童装时尚汇演等等。星期六嘅下昼咧，仲会有一个 Center Stage Crossover 香港钟表展嘅幸运大抽奖，欢迎所有嘅入场人士参加，有好多丰富嘅奖品等大家可以拎走噶。 Center Stage 展会咧就会由听日起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欢迎公众人士和业内买家入场，买家记得尽快上展会网站 centerstage.com.hk 预先登记入场。同期还有香港钟表展及国际名表会税，开放给买家和年满12岁的公众人士入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早上麻烦你 Joe，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港铁人员正进行抢修，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需要作出调整。港铁话，由于机场快线现时班次较疏，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至时间由飞机起飞前90分钟调整至120分钟。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海葵正移入广东东部内陆，预料会进一步减弱。一号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除非海葵采取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海葵的中心在上午6:45前后在广东省饶平县沿岸再次登陆，海葵清晨5:20前后在福建省东山县沿岸登陆，其后风暴中心在东山县西部近海，并再在广东登陆。气象分析指海葵移动速度缓慢，容易为广东和福建等地带来长时间风雨，而且累计雨量大，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极端降雨。福建的福州和莆田停课一日，福清、永泰、闽侯等县市24小时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别。福州市永泰县一架消防车在凌晨时分堕河，截至清晨5:30，三人获救，五人失联，当局继续全力搜救。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00，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7.1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入广东东部内陆。海葵正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预料会进一步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海葵采取显著较南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和海葵相关的雨带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2,905点，跌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36美元，卖出1,937.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46.59，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1。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咧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嘅列车服务咧要作出调整噶。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青衣站维持6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咁由于机场快线咧而家班次较疏，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由飞机起飞前90分钟咧调整到120分钟噶，咁请乘客咧为行程咧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咁另外同你讲翻，有宗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龙尾咧排翻去西湾河体育馆对出，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啦，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而家龙尾排翻去西湾河体育馆对出。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设站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嘅。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由于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另外，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长青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长青隧道嘅九龙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华贵村方向，近着薄扶林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数码港道。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挤塞，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以及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内地考察机会，会为年青人带来咩学习体验？ 机构和学校在筹办过程中又面对什么挑战？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开拓新视野，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0日。 杜甫 Take 14 Action。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 Good Take 完全演绎到他当时的心情啊。 想回顾诗人杜甫传奇的一生，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保禄学校的广播剧《杜甫的诗，仁者的胸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啱啱跳咗一架8:40，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今日做咩好啊？ 嗯，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咁所以今日咧就为自己设计一个健康嘅早餐。 哦， 系啦，你哋会想食啲咩咧？健康啊吓，健康噶， 健康啊。午餐肉咯， 咁唔健康喎、啊， 肠仔师傅， 我想反转啊，反转，因为日日都食得好健康，抽两日食得唔健康， 又可以，都可以， 朝头早已经食个西多士。点啊！ 如果你食个西多士又或者午餐肉，睇起上嚟唔健康，但系你食完之后你开心，你心灵健康 系， 系咪先？ 好好、啊，你而家真系好识灵活走位， 开始死都咬翻手， 越做越好，系越做越好。个节目 系 好叻。 当你开始强词夺理嘅时候，你就成功啦。 系啊，点都可以带到正能量，就系呢个环节啦。唔系咁讲笑嘅，主持人，梗系食啲健康啲啦。 咁梗系啦， 始终年纪都唔后生啦。不过咧，旧时曾经坚持过咧三个月食麦皮嘅，吓朝头早嗱麦皮一定系 你有坚持过三个月啊？ 有啊！ 你知唔知我曾经坚持过谂住一个星期 得唔得？ 我食咗三日，我真系放弃咗。 你有冇加炼奶啊？同埋即系加啲甜少少嘅嘢啦。 我嗰只咧已经系嗰啲好食啲嗰啲嚟噶。系，即系我听翻啲朋友讲就已经系加埋啲咩啊？有粥成分嘅， 哦， 系嗰只咧，啲人已经话咧， 仔咁啊啦， 系啦，佢系话好食啲嘅，啲味咧会香啲嘅， 咸定甜嘅？ 咸嘅，系、 okay, 啦，咁所以佢哋话系会好食啲嘅，好过你净系譬如麦皮咁加啲奶咁就咁食咁样嘅，咁啊口感会好咬啲啦，亦都个味道会香啲啦咁样嘅，咁我开头咧不断同自己讲啊，真系几好食、啊，又健康，咦，真系唔错、啊。第二日，咦，我今日又健康咯、啊，咁样食咗第三月嘅时候，开始觉得点解啲味咧，好似有啲即系好科学嘅嗰种嘅味道。 我又唔觉得系科学嘅，反而系肠道系健康咗嘅。嗰段时间因为佢始终系粗纤啦，不过好多人都会觉得咧食麦皮做早餐咧，就食到咧成日都。好似好鞋咁啊，因为可能本身麦皮系鞋、啊， 本身你肠道好唔好嘅先， 好嘅 ，OK 嘅， 系啦，本身我就系、是、因为我有个谂法就系、是，本身我肠道都好好、啊，咁我唔使再食啦，唔系一日去几廿次， 我自己间唔时好中意饮嗰啲活性乳酸嘢噶， 吓 嗰啲嘢， 呢、這个我戒咗咯， 系咪 好肥啊嗰嚿嘢， 甜紧要，但系佢都真系会帮到你肠道通下噶嘛，系咪先？ 因为点解我会话我戒咗？第一系除咗系惊佢太甜太肥之外咧、因为我曾经睇过一个报告，我唔知道真定假噶啦。咁、那个报告咧就话到，其实呢啲叫做嗰啲菌啊，嗰啲菌系需要喺一个冷藏嘅地方嗰度储存噶嘛，系啦。咁但系我成日见啲运送嘅时候咧，都系唔。 唔係好覺有冷藏地方，就擺就咁擺咗喺街嗰度等上、哦、等上架。 哦，咁我呢個我又唔知道喎、啊，係不過即係啦，即係早餐健康，我就會想食下麥皮咯， 幾好啊！ 你 好啊， 你食咩啊？ 如果我話我會想食鵪鶉咯， 鵪鶉 啊， 蛋啊，鵪鶉我都好中意整， 鵪鶉 好 多油喎、啊，大佬。 係因為你一整蛋咧，多數都用好多油噶。不過唔緊要，又係 心靈健康係咪？你想講？ 除咗心靈， 咁你食薯條啊？之後咗 唔係咯？反正你尋日你都話自己中意食薯仔， 打邊爐啊？之後咗 唔係咯？打邊爐霎薯仔啊？ 我想話真係有個 friend 咧試過咧，朝頭 霎薯仔 打邊爐。 哦， 我就真係接受唔到，我自己接受唔到。 我都試過咯，喺台北係啊， 一朝早就打邊爐。 冇啊，十點幾十一點 嗰啲人又係 係啊，你未朝頭早一早就食個邊爐先。 可能係 OK 啊，佢哋自己習慣咗咧，既定咗好似奇怪啲咁。 唔係咁，佢有養生鍋噶嘛？你唔使一嚟就諗住，喂，朝頭早整個麻辣邊爐先咁樣。 藥膳湯係 咯，你有啲養生嘢噶嘛？係咪啊？ 不過如果朝頭早嘅話，其實譬如我啦，我就會揀中式嘅早餐。我自己覺得幾舒服嘅，即係有一個 食粥啊， 係啦，食粥啊。腸粉啊，跟住飲下啲中國茶，咁我覺得咧成件事正氣喎、 啊， 係啊， 加條油炸鬼咁樣， 幾好。 其實食乜都唔緊要㗎，因為咧，如果你朝頭早真係食得好豐富、好油膩都好，咁你咪晏晝食翻少少咯，食翻少少，夜晚可能再食少啲咁樣，咁咪燉翻勻。 係咁啊，擁抱健康邊個唔想啊？咁啊，呢個時間咧都等啊，侯家明啊，同埋咧李嘉仁醫生咧一齊同我哋啊擁抱下健康先。 嘉明讲健康， 早晨小明， 早晨啊各位早晨， 你好啊，又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晨光第一线， 系啊，嗱呢排咧最 hot 嘅 topic 咧就梗系话核嘅排出海水啊， 系， 但其实咧我哋话好多嘢都未需要去到核呢度咧而影响我哋嘅健康， 嗯， 嗱，不过我想讲讲个古仔先， 好， 鱼。是不是只得金鱼啊神仙鱼是不是得五秒钟的记忆呢 是、啊、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些科学研究说好像他们很快失忆的、 啊。这个不是的这个是一个我的小朋友呢、啊、一个十一岁小朋友教我他说你用个红色的 laser pointer 指向射入去的鱼缸那里见到一些石春啊树啊这样、 嗯、 他们会当是红虫以为红虫那么啄的。哦咁我立刻试下啦，啊真嘅，系咁当当当，但系跟住咧，迟得个零钟头后咧、 嗯， 已经唔当，第二日都唔当，第三日都唔当，第四日都唔当，即系话佢哋系有记忆 嘅， 记得嘅、哦，所以唔好当啲鱼好蠢，啊蠢嘅系人嚟嘅啫， 系啊， 系啊，咁啊嗱，其实我哋话香港咧。所有食物進口咧都好嚴格嘅， 嗯、 即係尤其我而家都知啦，唔好喺外地帶肉啊、家禽啊、雞蛋翻嚟啊咁樣係唔得嘅， 過唔到關㗎， 過唔到關嘅可能會被罰㗎呢樣嘢。咁啊，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我哋最常見嘅食物出事咧，係好多時候魚會中毒。 嗯、 魚點中毒呢尤其咧系最常见嘅咧，即系所谓青鱼中毒。 哦，点解咧？ 点解咧？嗱，啲鱼咧，尤其咧系好似有啲金枪鱼啊、 嗯、 沙甸鱼啊呢啲咧，佢含有呢个天然咧含有组织胺酸。 系， 如果啲鱼咧系摆放得唔好，尤其系捉咗一段时间咧，佢自己某啲细菌咧会将鱼类中嘅组胺酸。转化成组胺 histamine， 系 嗱呢啲咁嘅毒素咧，你点煮都唔能够消除嘅。 哦， 咁一食咧，啊呢啲所谓腐坏咗嘅鱼咧，咁就会出事啦。咁佢就会食咗之后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啊，包括面红啊、心跳啊、加速啊、晕啊、呕吐啊、吐泻啊咁样。 哦哟， 啊呢叫做青鱼中毒，又叫做。histamine， histamine fish poisoning。 咁点样解毒噶？ 呢、這个冇乜解毒嘅，呢、這个可以打 antihistamine 对嘅，系啦，冇错。咁、 哦、 但系咧，最紧要买鱼咧，真系要买新鲜嘅。 嗯， 啊，唔系佢，诶、哎，死咗冇几耐嘅啫，系咪真系死咗冇几耐咧？有冇变化咧？呢、這个咧就真系好难讲啦。 嗯，明白。 咁另外呢啲鱼咧 我哋以前咧就见得较为多啲，而家就已经较为少啦。雪卡毒 哦， 中雪卡毒啊， 听过 系啦，呢啲中呢个龙趸沙巴啊咁样大嘅鱼啊，大嘅珊瑚鱼咧，就系佢有呢啲咁嘅珊瑚鱼嘅毒素。有好多種啦，其實咁食咗之後咧，會有啲癱瘓啊， 哎、 口腔麻痹啊，作悶作嘔啊，咁啊好得意咧，就係本來係鹹嘅嘢，佢覺得係甜嘅， 哦， 原來係甜咧，就變咗鹹嘅， 味覺會擾亂咗嘅， 味覺搞亂係啦， 哦、 這個可能冷熱嘅感覺亦都係會顛倒嘅，咁啊呢啲咧就係雪卡魚。中毒的典型特別病徵的、但現在是未有解毒劑、或者可以專門療法醫這個中毒的、那些是真的沒辦法，它的病徵可以是很多年的、譬如、或者你又吃了其他的飲酒、果仁、乳製品、或者劇烈運動、這樣呢它會令到它這些這樣雪卡毒呢会搞你好耐 哎呀，咁麻烦噶，原来 所以鱼嘅仲好麻烦噶。咁、当然另外我哋知道鱼，尤其系嗰啲贝壳类动物啦。贝壳类动物咧，我哋最常见有甲型肝炎啦。你煮得唔熟，咁就惹到甲型肝炎啦。但系另外其他嘅贝类中毒系乜嘢咧？譬如有啲青蟹啊、蚬啊、蚝啊、扇贝啊咁样啊。 系 咁佢入边咧。有啲藻類啲毒素咧，貝類植物嗰度咧，喺藻類產生咗啲毒素，會有麻痹性嘅毒素啊，肚屙嘅毒素啊，神經癱瘓嘅毒素啊，仲有啲話失憶症嘅，失憶性嘅貝類中毒嘅，咁所以啲不同嘅貝類毒素咧，就唔同嘅方法。咁啊，因为点解佢会有呢啲咁嘅毒素咧？系一个二次嘅代谢物啊、我哋都唔系好知点解嘅。咁亦都系咧，你系无味无臭，煮佢啊，冇办法破坏呢啲毒素啊。咁所以咧，好食嘅嘢有阵时咧系永远有个危险嘅， 都有风险嗬。 系啦，嗱、当然啦，其他啲啊鸡脯鱼啊嗰啲，梗系我都知道啦，要揾呢个专人去劏先得啦，系嘛呢啲啊。咁总言之咧，我哋嘅食物安全咧系我哋最紧要嘅，系嘛。咁无论你系由啊呢、這个有放射性嘅核水堆出嚟啊，又或者我哋。日日好多时候都去街市买鱼啊咁样样咧，即系有阵时就要注意一下啦。煮都煮唔甩嘅，我谂呢个就都几麻烦下嘅。咁要知道系边一啲危险啲啊，尤其有啲小朋友如果考试前咧，系唔好食呢啲嘢啦。 啱啱开学期间更加唔好啦，等佢有个新学年好开始。 开始都唔紧要啊，最怕啱啱中咗个贝类系。失憶性嘅、青口蚬啊、蟹啊咁樣，咁佢有肚痛啊、嘔啊、冇方向感啊，部分病者出現失憶啊，哇！你考試啊，大鑊啊！你讀咗書，因為食咗啲食物令到你失憶。 哎呦，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解釋。點解考成咁啊？对唔住啊，我食咗青口啊！ 哎呀，嗱，唔好乱咁学啊，唔好乱咁用呢个藉口啊！各位考生要记住自己读好个书先，家长咧带翻啲小朋友去一啲信得过嘅地方去食物，咁同埋咧烹厨嗰个阶段咧，希望都可以帮到手少少啦。 系啦，冇错啦， 唔该晒小明。 唔该，嘉明，唔该，小明啊，同大家讲翻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注意啦，港铁消息嚟嘅，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啦，机场快线及东涌线列车服务咧需要作出调整啦，机场快线咧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咧来往香港至到青衣站咧维持6分钟一班，东涌线咧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站维持12分钟一班。 由于机场快线呢现时的班次是较为疏一啲嘅，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至时间呢就是由飞机起飞之前的90分钟调整到去120分钟，请乘客们呢为到行程呢就预留充足的时间啦。 今日是2023年9月5号，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是迟到日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呢？转头 Vicky 话你知。 准时是美德，点解会有迟到日噶？喺呢一个咁特殊嘅日子，其实都系想提醒我哋守时系有几咁重要啊！因为有阵时迟到可能会带嚟好严重嘅后果，就好似我哋咁样，朝早六点钟，我哋一定唔可以迟到。如果唔系，各位听众就听唔到我哋嘅声音，听唔到最新嘅资讯啦。而同时亦都希望呢一日可以鼓励大家休息一下。有阵时根据住时间表，可能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如果有这一日的话，可以在忙碌之中、生活之中休息一下，享受一些 me time， 放松一下自己。那究竟在这一日我们又可以怎样一起庆祝呢？除了可以在今日睡个晏觉之外，亦都可以在这一日尝试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平时没有接触过的，可能是画下画，可能是做下一些园艺，甚至是煮嘢食或者木工，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多一些的尝试。所以在今日不是鼓励大家翻工翻学要迟到，而是在今日找一个时间给自己休息一下。 闪烁添种出奇，青春那用畏高阳台上的我，无惧身躯增添黑色素，哎，来爱上无觉跳走 headphone 锁住了耳朵，乖乖气还趁我吗，这样有好玩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锁规条再被窝，框框真的很颠簸，这样有好玩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You can define me 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things on my mind Britney do 中游尾 Y2K 还趁我么？ 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继续小白啦 ，Vicky 同埋阿 O 都会喺直播室嘅。早晨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咧系冇事嘅，因为咧系假期啊吓，咁跟进下港股表现咧，同大家恒指咧琴日收报18844点，升咗462点啦。提提大家啦，中国咧八月份嘅财新服务业啦，同埋综合 PMI 咧都会喺今日公布嘅，市场嘅焦点咧都喺当中，睇下今日咧有机会啊开市嘅时候迎嚟一啲好嘅消息啦。踏入九月咧，就是一个好嘅开局啊！吓，转个头咧，散股民咧就可以多啲留意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韩国旅游达人阿 Joyce 喺度嘅，早晨啊 Joyce。 Hello， 大家好，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咁啊，上次咧都讲过首尔嘅青瓦台，咁但系我突然间忽发奇想，都想问一问咧，如果我喺韩国嗰度坐车旅游嘅话啦，咁我系有铁路可以选择啦，有巴士可以选择啦，我系咪一卡通行定系点样噶？ 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地鐵啦，應該嗱個卡就係個交通卡啦。 佢哋有冇分地鐵、火車、巴士、小巴？佢哋有冇小巴噶？ 都有小巴，有啲地方有小巴嘅。咁、其實咧，一張交通卡咧，基本上便利店又用得啦。跟住之後巴士啦、地鐵啦，基本上都用得嘅。咁但係你頭先提到，如果係巴士就睇下邊種巴士，有一啲嘅巴士，例如可以長途巴士咧，咁可能就另外買飛嘅。 哦，就另外用 cash 買飛，或者用付費方式啦咁樣。 係啦，基本上而家所有付費方式咧都可以買到飛嘅。 即係譬如我香港嘅 credit card 嘅但係亦都擺咗個電話入邊支援咗嘅，咁我去到都係照俾錢，但係計翻匯率咁樣。 係啦，基本上大嘅城市咧，佢有 NFC 嘅地方，基本上咧，要碌卡或者剩咧都 OK 嘅。咁、你話另外一係火車飛啦，即係可能 KTX 嗰啲好似高鐵咁樣嘅火車飛咧、都冇問題嘅。甚至乎你係買內陸機票。 如果你要好快好快嘅話，我唔好，我要即刻由首爾要即刻去釜山咁樣、哦，其實我就可以去佢哋個金浦機場，咁、佢就買張機票，50分鐘就到釜山啦。 哦， 係啊，所以其實咧嗰、那個交通嗰、那個 concept 咧就係咩咧？例如首爾去釜山嘅話咧，我搭巴士長途巴士嘅話咧，就大概4至5個鐘，中間會有中途休息站可以停一停嘅。咁如果係搭 KTX 最快最快最快咧，就2.5個鐘。 嗯， 係啦，唔同班次或者唔同類型嘅貨車就有快慢之分啦、最快可以2.5個鐘。 嗯， 但如果你搭飛機嘅話咧，純粹計飛機嗰個程咧，就係50分鐘。 嗯， 係啦，因為我係穿梭得太多。哦乜都用過曬， 咁啊啱。喂，咁我又好奇喎。如果你話首爾飛去釜山50分鐘啦，嗰程飛機內陸機貴唔貴㗎？ 嗱，我應該咁講，嗱，我最平最平最平買過咧，就係計埋税計埋燃油附加費咧，就大概200-300蚊嘅啫。 港紙啊， 仲平過搭 KTX。系、 哦、 啦，咁所以咧，我有時我就係因為我成日往返啦，因為工作或者其他嘢，咁所以我就成日都個 app 咧都會睇住嘅，邊度平，係啦，因為咧 就咁滯啦， 咁滯係啦，因為咧 KTX 如果係正價去買飛咧，就大概400幾蚊一張飛， 係，哇、哦，咁啊差唔多。真係七折喎、哦！ 七折係啦，咁、如果假設我有時間嘅，咁其實個時間咧計埋去機場嘅時間，中間交通咧，其實兩者咧差別唔算太大。咁、但係有時價錢啦，同埋我可能去到個地點近邊區咧，都會係我去選擇用咩交通工具嘅原因啦、 哦。 因為而家我係住喺釜山站嘅隔離， 係 我係黐住個站嚟住。 哦，咁樣， 所以我個隔離嘅意思係，例如我屋企啦，出門口直到去個火車嘅月台咧，係我計過 幾分鐘 慢嘅話10分鐘， 係 好快。 咁啊，唔怪之咁方便啦。咁但我係咪一張卡，例如喺嗰張交通卡啊，釜山可以用，然後首爾都可以用， 全國都可以用。 入即係啦，即係韓國全國都可以用嘅。 冇錯，係啦，係啦，好方便。 咁啊，相當方便。如果你話我喺香港嘅電話，咁、我淨係喺電話入邊 download 咗一張卡，咁我俾錢方面咧，我係咪可以直接入翻入去個電話入邊，定還是每一次又要再增值定係點樣 啊？哦，而家交通卡咧，其實佢出咗有2至3種嘅，有一啲咧就係純粹就係交通卡，有一啲咧就係咧嗰張卡係有張 SIM 嘅，佢咧而家有一兩間公司就出咗一隻新嘅卡咧，就係咧好似一啲 debit 卡咁樣，佢就有兩個功能，一咧你就可以入錢落去，就當好似 prepay 卡咁樣 ，prepay 卡咁樣咧就去洗錢，咁你就可以找少好多散紙，好多嗰啲銀仔。咁第二咧就係你另外邊功能咧，你去增值咧，佢都可以當交通卡用。 哦， 系啦，咁有一啲嘅地方咧，而家喺一啲各大嘅機場同埋一啲巴士嘅地方咧，都有呢一部機，嗰部機係可以係俾外國嘅遊客咧用 passport 咧去發行呢張卡，因為張卡會跟 passport 跟，因為淨係可以外國人先用得 嘅。嗰張卡就實體卡定係？ 實體卡嚟㗎，係啊，好似我哋平時啲信用卡咁樣 嘅。 咁咧，你申請完之後咧，嗰部機直頭咧係可以 check 到當時佢可以兑嘅匯率。甚至乎你可以即係擺1000蚊嘅港紙落去，佢即刻可以話俾你聽，可以兑幾多錢韓幣，係啦，你攞現金又得，你可以入落張卡度又得，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嗰個旅遊模式咧，其實比3年前咧係方便咗好多。 係啊，係啊， 係 啊， 因為佢第一個就係解決咗咩？就係咧好多地方咧要找好多散紙，但係找完散紙翻到嚟，你未必用得到，係啦，或者太重。咁第二咧就係有啲地方咧的而且確係咁樣去俾錢咧會方便啲，所以你就變咗可以帶少啲 cash， 帶少啲現金，但係你就可以 嗰張卡就要 keep 好啲啦。 冇錯啦，係啦，但係呢個方法係就方便好多咯。咁就有一間公司係會做咗呢一個嘅。咁另外有一間公司咧都做 咗。我再擺埋入電話入邊得唔得啊？即係我頭先嗰張有張實體卡噶嘛。 佢有個 app 嘅，咁佢有個 app 咧就可以直頭你可以即係連接到啦，好似我哋而家用嘅交通卡咁，我哋香港咁樣嘅。咁你就可以 check 到你自己嗰個收付費嗰個嘅記錄啦，幾時要增值啦，就可以避免咗就係唔夠錢咧冇得增值咧就去乜嘢。就冇得用啦，因為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咧，而家咧開始喺首爾咧嘅中心嘅地帶咧，好多嘅巴士開始係試行咧，就係無現金交易。咁即係話咧，如果假設你交通卡冇錢，咁啱你去搭巴士，咁就有啲阻滯啦。咁所以其實呢個 app 對應張卡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用法嚟嘅。咁而再者咧就係咧你去因為無現金交易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卡嘅話咧，佢有好多優惠嘅。個交通卡嘅優惠就係 佢都希望你哋用多啲卡啦。 系啦，因为其实对使用者嚟讲其实好好，因为咧你可以有免费嘅转乘，因为你喺香港咧地铁转巴士系冇 系啊系啊， 免费转乘 噶，巴士转翻巴士咁样， 系啦，某一啲路线先至有啲特别嘅转乘，但系喺韩国咧搭巴士同地铁咧，只要你喺30分钟以内系再次去乘搭 唔係同一條路線啦，係啦，巴士轉巴士又好，巴士轉地鐵又好，定係還是係地鐵轉巴士再轉地鐵都好，只要係三十分鐘裡面去做嘅話咧，上車去拍卡，落車再拍卡嘅話咧，中間嗰個轉乘咧係零蚊嘅， 哦， 除非係搭得比起你基本嘅車費。再多了你就要補差價，它就會中間可能扣多100元200元、如果不是基本上呢你只要找到那個啱的薄腳呢你就算可能去比較長途一些、都是可能是十零蚊的車費咯，但是就中間轉兩三次都沒問題咯。 哦，咁就好啦，即係知道咗好多咧，韓國方面坐車嘅方法啦，同埋付費嗰啲啦嚇。咁啊，但係嗱，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係。咁我哋上次就講咗首爾啦，咁你話首爾亦都可以搭飛機去釜山啦。咁釜山有啲咩特別嘅景點咧？ 係啦，釜山咧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地方。咁啊，其中一個咧我就好中意去咧，就係一個叫影島嘅地方。 影島。 係啦。 咁影唔到喺邊啊？ 影唔到就真系见唔到啦， 好无聊嘅 嘢。唔紧要，我陪你。 咁啊，影到咁住，影系影相个影啦， 影相个影， 岛系一个岛嘅岛， 冇错， 岛聚个岛。 系啦，其实咧，有一个地方叫影岛大桥，其实好多人都识嘅，就系、是、有个桥咧，系成日会某个时间开合嘅。比以前咧就有啲船咧通过嘅时候咧，就会嗰个桥系会咁样开嘅。咁就嗰、那个就系、是、经嗰条桥就去影岛。影岛嘅地方其实咧，而家就系一个非常之新兴嘅地点。系啦，即系已经开始慢慢完善。有海邊嘅海岸線嘅 cafe 啦，嗰個 係諗起好靚喎，咁樣。 我想講嗰個海景咧，唔係180度咁簡單，係270度，幾乎。 咁即係其實佢係一個釒釒突咗出去嘅咯喎。 係啦，佢有個地方係釒釒突咗出去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海景，亦都係裡面一個係好翻新咗一個文化村，係啦，係慢慢係經過自己本地嘅居民慢慢去翻新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有好多一啲嘅老店咧，佢哋本身自己嘅老店同總店工廠咧，都係喺以前影島度做嘅，包括就係咧喺釜山成日食嘅魚糕。嗰個我啲鵝丁啊，咁佢哋我哋叫鵝木啦，咁 叫咩話？ 我哋叫鵝木，但係係啦，但係日本就叫鵝丁啊嘛，係啦，其實差唔多都係嗰個名嘅。嗰啲魚糕嗰個廠咧，其中一個老品牌嘅店咧，個廠咧個總店就喺嗰度。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嗰度咧，除咗有總店啦、旗艦店啦、體驗館啦，可以學整魚糕。 哇，咁啊食到你唔食喺嗰度。 係啊，同埋咧，我想講咧，嗰個地方係好啱帶小朋友去嘅。 嚇，因為有嗰啲 workshop。 係啊，佢可以教你整魚糕，嗰個魚糕可以教你就去蒸埋，你可以拎埋走添嘅。嗰啲嘅成分係好啱細路仔食嘅，係好健康嘅嘢嚟嘅。咁啊，嗰度有啲新嘅呢啲唔同嘅文化體驗啦，再加上咧同樣道理咧，佢以前咧影到咧係以前嘅舊嘅日治時期嘅時候咧，係好多船咧係去嗰個地方，好似避風港咁咧，就係、是、修船嘅。係啦，所以其實佢嗰度又係好多船嘅零件同埋修建嘅倉庫。所以啱啱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啦，好多一啲舊嘅建築或者倉庫 咧，就會變成一啲新嘅景點啦。 冇錯啦，佢就變咗好多一啲新嘅活化嘅方式，或者係進駐咗好多新嘅。青年青嘅力量啊等等啦，咁就令到嗰個地方咧就更加有翻生氣。咁、所以咧喺嗰個地方咧，除咗有唔同嘅新嘅 coffee shop 啦、文化空間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新嘅品牌進駐之外咧，其實淨係話放假去嗰度係chill下，飲杯咖啡，食啲特別嘅食物，甚至乎去 explore 一啲新嘅品牌咧，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好好嘅。可以小度假一個週末嘅地方嚟， 呢、這個叫影島。 影島係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啊！唔該曬 Joyce， 拜拜。 AI 技術帶嚟便利嘅同時，亦都會引發唔同嘅私隱外泄嘅安全隱患問題。根據英國嘅報導，英國杜倫大學、薩里大學同埋皇家哈洛威大學嘅研究團隊咧，會利用三種唔同嘅錄音設備同埋遙距會議軟件，分別錄低電腦嘅36個按鍵嘅按壓聲音，而且咧每一個按鍵亦都會用唔同嘅手指壓力去分別按壓25次。咁之后团队亦都会将录音输入到 AI 嘅模型入边，等佢学习而且分析唔同嘅按键声音。最终嘅结果显示 ，AI 辨认咧唔同嘅按键声音准确率甚至高达 95%。原来 AI 模型通过打字声音截听密码已经唔系新鲜事噶啦，不过今次嘅辨识成功率咧就系史无前例咁高。研究人员就表示，因为每一个按键都会有独特的音频或者声纹，所以打字者的我们如果想防范资讯被盗，除了尽量避免在你做这个线上会议的时候同时打出密码之外，亦都可以在密码里面加入一些生物识别或者用双重认证。 值得留意的是，原来用 Shift 这个键来输入大小写字母的话，符号或者是数字的密码是很难被 AI 识别到的，因为松开了个 Shift 键的声音是比较难以侦测，所以下次大家 set 密码的时候，不妨试下加入 Shift 这个键。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 Oh, 街中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仆人过劳，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Oh, oh, 幸会满老套。Reunite! 身边便遇见，哦啦啦。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身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捧上一起跳舞、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别问有或无，相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啦，相见便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心愿，一起可兑现。 是啊，想见便遇见，他是郭富城。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呢，又要请阿祥出来看看今晚有什么看。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点35分有什么看啊？ 咁啊，带俾大家有社企系咁 run 啊，咁啊继续啦。我哋每一集会介绍唔同嘅本地社企啦，睇下佢哋究竟点样运作，点样 run 法。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一间社企嘅食肆啊。咁啊，食肆喺香港咧唔容易经营，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但系由残障人士主理嘅社企食肆咧，应该更加之唔容易 run。 系咯。 是的，咁今集呢会同大家睇下呢一间呢香港嘅社企餐厅。咁佢嗰个创办人呢嚟自新加坡喎。咁新加坡佢本身都已经系 run 緊一间社企餐厅㗎啦。佢将整个概念呢带嚟香港。佢又招聘呢各样嘅各类呢唔同嘅残障人士啦，同埋弱势嘅社群。就训练佢啦去呢间餐厅嗰度呢就出任唔同嘅岗位。就实践一间呢真系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系由残障人士主导嘅社企餐厅。咁每一集我哋节目一样请嚟一位星级嘅嘉宾咧，亲自落场，佢去亲自走到个前线嗰、那个嗰、那个社企嘅前线嗰度，从而咧就系、是、睇下呢间社企点样 run 法。咁我哋今集咧请嚟咧都系同样嚟自新加坡嘅嘉宾，就系、是、歌手朋友阿泳儿啊。咁啊，泳儿咧即系同一时间佢亦都好中意食嘢喎。原来佢系亲身去到呢一间社企餐厅嗰度咧，就跟嗰啲员工咧，嗰啲残障嘅员工咧，学下整下新加坡嘅美食，同埋体验下楼面嘅工作。咁啊，大家听阿泳儿唱歌多啦，未见过做楼面噶嘛。咁啊，大家今晚一齐睇下7点35分社企系咁 run 啊！ 哇，好值得睇，因为咧我都知道一间餐厅有好多唔同岗位，即系唔好净系讲楼面，你厨房都有几个位啦，然后全部。咧系好复杂，因为我睇过类似一个 documentary 咧，就是一班本身系冇做过任何餐厅经验嘅人啦，咁佢健全啦，咁就真系佢哋成班一起去试下 run 一间餐厅，系搞到好乱嘅，系啊，哇！但系佢哋好厉害，系一班残障人士，佢哋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好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睇7点35分嘅社企系咁 run 啦。去到8点钟，医生远离咧，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啊，星期二晚上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啦。咁啊，继上个星期我哋继续睇下黄志基教授啦。咁啊，今晚系呢个医学人黄志基教授专辑嘅下集。咁啊，提翻上个星期啦，黄志基教授咧本身咧佢系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嘅系主任嚟嘅。咁佢当然都系一位医生啦。咁啊，提翻少少上一集讲乜啦，就系话佢本身咧佢。个医学同埋科研嘅成就好高啦，但系佢细个系问题少年， 系咯系咯， 即系佢系为咗发脾气咧，唔去考会考个 oral 咧，搞到佢升唔到大学噶嘛。咁今集咧继续睇下佢嘅事情啊。咁原来阿黄教授咧，即系佢多年嚟咧，佢啊用大数据研究啦，就研究咧呢个过度活跃症嘅药物啦，喺全球使用嘅情况，佢亦都系分析咗呢个新冠疫苗嘅安全性。咁佢一位系好正经、好专业嘅医生教授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佢同一时间都好中意教书啊，所以佢会周围去世界各地开会啊、教书啊咁样。咁即系。辛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就积出个病嚟。咁啊，话说啦，佢有先后两次咧，发现患咗淋巴癌啊，即系几严重，系啦。咁啊，今集咧，阿黄志基教授咧会同大家分享下咧，佢点样喺家人同埋信仰两样支持底下战胜病魔，同埋啦，佢喺呢个身体情况底下，点样仍然能够坚持去做呢个科研，为我哋。大家公众的健康和医疗系统把关咁话，咁大家想认识多啲黄志基教授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 哇，黄教授的人生好精彩、哦， 可以拍戏添啊！ 系咯， 大家一起睇下佢今晚。有啲乜嘢坚毅不屈嘅精神，等我哋學習一下。 好，咁我哋去到十点半啦，去中心化的未来。 嗱，呢个系一个纪录片集啦。咁去中心化的未来咧，就系深入同大家咧探讨下加密货币啊嘅生态系统，同、哦、埋科技呢个区块链嘅技术啦。咁呢一样嘢，即系之前刚刚即系早一段时间咧，好 hit 啦，好多人谈论啦。咁、 啊啊、 但系真正里面其实系乜嘢嚟咧，又未必大家好清楚。咁今集呢个纪录片咧，同大家揭露一下咧。话说啦，呢一个系好即系好多，其实好多争议性嘅。好多人就觉得呢个加密货币啊，同埋区块链技术咧，有好多好处，但系同一时间又有好多坏处。但系原来咧，佢亦都有丑陋一面，背后咧又好似有好多争议，同埋咧有好多幕后嘅大玩家喺里边咧，可以操弄紧呢一样嘢。咁呢个节目会同大家就深入去讲下啦。咁同埋啦。区块链技术咧，系咪真系能够创建一个比较公平啦、去中心化同埋咧唔经审查嘅全新网络领域咧？就是、所谓嘅网络 3.0 啊，系咪真系如咁样所讲可以做得到咧？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纪录片《去中心化的未来》啊！ 嗱，最近成日听去中心化咧，就系、是、一啲投资嘛，得投资嘅新面向啦、 嗯。 但真系真心嘅，有好多人系唔系好知嗰个原理，或者系究竟点？解佢系可以去中心化，然后所谓冇咁多人监管呢件事系咪好咧？呢啲所有好多争议，我自己都觉得好有兴趣，因为之前有谂过试下投资啦，我觉得哇真系好恐怖，好惊啊！我觉得好惊啊，于是我就唔敢啦。 要揾阿财智 O 帮下手喎。 系啦，哎呀啱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除咗揾财智 O 听下我哋财经之外咧，都可以睇港台30日10:30嘅《去中心化的未来》啦。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港铁人员正进行抢修，机场快线同东涌线列车服务需要作出调整。港铁话，由于机场快线现时班次较疏，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至时间。由飛機起飛前90分鐘調整至120分鐘。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計劃本月前往俄羅斯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討論向俄羅斯提供更多用於烏克蘭戰爭的武器同埋其他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報導引述美國及其盟國的官員指，普京希望金正恩同意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反坦克导弹，金正恩就希望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先进的卫星和核动力潜艇技术，以及向俄罗斯寻求粮食援助。 報道又指，普京同金正恩將會參加今個月10至13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遠東聯邦大學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而金正恩亦計劃訪問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軍艦停靠的設施。美國總統拜登再次回應外界對他的年齡會否影響工作表現的質疑。拜登在費城一場活動上發表演說時說，聽到有人說他已經老了，但智慧是伴隨年齡而來，他從事目前行業的時間比任何人都要長，會在國民幫助下繼續工作下去。紐約郵報日前報導，最新民調顯示77%受訪美國人認為已經宣布爭取連任的拜登太老，質疑他能否再執政4年，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相似的意見偏行。另外，大約2/3美國成年人支持設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參選年齡上限，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強制退休年齡。英國教育大臣喬芝蘭就當地過百間學校因為校舍存在質量問題導致開學要延期的事件致歉。有關學校的建築因為使用一種輕質混凝土建材存在風險被視為危樓。事件在開學之際被揭發，有關學校被要求關閉並暫停運作，相關建築不允許人員進入，受影響學生要在家遙距上課。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熱帶風暴海葵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午9點海葵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10公里，即是北緯23.6度、東經16.9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离岸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87点，跌157点，成交金额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6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2.9，跌2.5；理想汽车160.5，跌2.8。腾讯控股334.6，升2，中芯国际21.8，跌咗5仙；中国平安49元，跌1；东方甄选38.8，跌9毫；碧桂园1元，跌2仙；京东集团134.1，跌1；友邦保险70.95，跌1元；美团132.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46.57，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人民幣7.281，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892点，跌46点。港金报18,1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49美元，卖出1,9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提翻你，港铁宣布九龙站附近咧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及东涌线列车服务需要作出调整。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青衣站维持6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维持12分钟一班。由于机场快线现时班次较疏，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由起飞前嘅90分钟调整至120分钟。咁另外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咗场，龙尾到丽港城。而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坏车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较早前城门隧道往沙田嘅间封已经取消咗噶。咁另外咧，东区走廊系有路面障碍物，往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龙尾去到李景湾。咁另外，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大角咀通风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港岛系需要间封，龙尾都去到几远下噶啦，咁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将南隧道往油塘方向亦都需要间封，咁入口系比较车多噶。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奥运站车多，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方向，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而观塘绕道去东隧咧，因为受到东隧去港岛嘅间封啦，所以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而观塘到去油塘，龙尾到九龙湾站。伟业街去观塘绕道，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庙。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好啦，咁我哋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哋当初做牧羊犬嘅时候，只系需要考虑一间公司，而家由一间公司变咗做几十间公司。我哋而家咧，唔止人手唔够，地方唔够大，租法又唔掂，喺短时间内根本搞唔掂噶。 你讲得好有道理， 所以咧，加油！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套动画围绕住主角虎杖同埋五条继日本推出怀玉玉接篇之外，亦都有全新嘅一季嚟紧会发展啦。喺动画片尾歌曲亦都揾到天才少年之称嘅岐山仓志演出呢一首嘅作品，嚟自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噔》。 嘅日本南港推介作品《岐山苍字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朝早九点四十二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嘅，咁电话旁边有边位呢？ 有郭太喺度啊，Hello 郭太， 早晨郭太，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 好精神喎、啊。 大家都是精神。 咁就好啦，精精神神啊，朝朝早呢咁啊，大家就会开心啲啦。咁啊，开心啲呢个人呢我运气都好啲啊。 係喎。 哎我最鍾意咁啦。咁啊郭太有啲咩同我哋傾下呢 我开心嘅仔女佢哋都结婚周年啦佢哋。 係、 哦。几时啊 仔定女结婚周年啊定仔女都结婚周年。 两个都有啊。 两个都有啊。先讲仔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个仔就10月12号同我新抱 Brian 同 Bobo， 系 Brian Bobo， 系啦，佢哋八周年，系啦、 哦，下个月就系咯， 系啊，跟住阿仔都系仔噶啦，女婿同埋阿女 ，Oki 同埋 Cookie， 吓 ，Oki 9月7号结婚周年， 9月7号结婚周年，即系过两日啫。 是啊，系嗰日系啊，佢哋会放假带埋个仔出去玩。 哦、哇，你又好好、啊、喎！佢哋结婚周年，你又打翻上嚟。摩令哥通常都系譬如自己结婚周年啦、啊，又或者系啲仔女生日先打嘅、啊。佢哋结婚周年你都打。 结婚周年系愚人节嗰一日嚟噶。 咁大整蛊， 所以唔会打。 都几开心啊！一定会记得啊。 唔好啫，你照打嘛。等我哋以为你整蛊我啊。咁好事点解拣叫愚人节结婚嘅你嗰阵 时？唔知噶，嗰阵时好耐啦，我就结婚40几年，我都 冇谂到愚人节， 因为啲父母诶睇我嗰一日好就咁样，原来 咁啊系， 咁样喺度啫， 系， 所以就话 咁啊，啲仔女又结婚周年啦，咁你谂住即系祝福佢哋啦， 系啊， 有啲祝福嘅说话， 生日啊嘛， 有生日， 系啊，阿女隔第二日8号佢就生日，同埋啊女婿17号又生日。 哇！又生日结婚周年， 同一个月喎、 啊， 好 忙喎。系啊，佢哋 系咁庆祝喎、 啊，系啊，一齐喺度嚟啲，系玩。 我都系啊。方便寄啊嘛，男仔角度易寄啊， 或者唔使寄喺今日我哋庆祝晒咁样系咪啊？ 最绝招系咩？就直头喺自己生日嗰啲位咧就做晒所有嘢， 系啊，做晒， 好惊俾人问啊嘛！你唔记得啦咩？吓、啊、你唔记得啦咁样，记得梗系记得啦， 系啊，系 咁啊，觉得佢哋相处成点啊？结婚咁7年啊8年啊咁样 ，OK 啊，好开心啊！佢哋大家互相都好，大家喺度迁就啊。大家一齐咁样， 有咩锦囊送俾佢哋咧？ 冇啦，我屋企不嬲，好自由由佢哋嘅啫。 吓， 边个做得唔啱，我就会出声咁。 哇， 或者佢哋睇你做榜样， 睇我哋 系咪啊？ 睇你头啊，阿郭太。 唔系嘅，大家互相嘅啫，而家都。 哎，觉得你谦啊，你谦啊，你谦啊。 系啊，唔识噶，我哋都向你哋后生学嘢嘅。 吓，有啲咁嘅事唔使啦。 要向翻你哋喺度嚟啲嘢噶。 系嘛？ 系啊。 啊，不过郭太咁， 大家互相。 郭太就谦虚啦。不过我自己有阵时都认同阿郭太讲一句说话，就系要同翻嗰啲即系唔同年纪，譬如可能即系年纪细过自己嘅，我哋叫后生啦，后生同佢哋学下嘢，因为佢哋个思维啊，或者佢哋可能处理事情嘅方法咧。会唔同噶、 嗯， 有阵时都好容易会觉得就系、是，你用翻我嘅方法啦，其实有阵时都由得佢哋，啊佢哋有佢哋自己的方法噶、哦， 即係解決辦法咧，就係真係何其多啊嚇！ 係啊，轉啊嘛，全個世界都向前望噶嘛，一定係要喺度噶嘛。 係啊， 開明，國泰開明，抵石， 多謝曬。 下次又叫佢哋打翻電話上嚟。 係啦， 四月一號嘅時候就話 我 同我媽 咪 結婚周年四十幾年㗎啦，佢哋嗰陣時我阿爸整過我阿媽咯，特登愚人節啦。 係啊，係啦，係啦， 好啊。好开心的电话都多谢你郭太先好吗 好。 继续黐住神光第一线喎。 是啊 好啦。 好耐㗎啦好啦。 好继续听多谢你。 多谢。 拜 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似是阳光风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 早上嘅9:49啦，咁啊有一个嘅交通消息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运输署喺上午9:48咧就宣布，由于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咁啊机场快线嘅列车服务咧就作出以下嘅调整啊。咁啊，机场快线方面，香港站咁啊去到博览馆站咧就每15分钟就一班噶。咁啊，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由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改为飞机起飞前嘅120分钟。咁啊，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源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就喺较早嘅时间啦，就听阿 Vicky 讲开嗰个早餐，咁就话到奄列，系啦奄列。咁我有一段时间咧，我就好俾心机去到整奄列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因为外游啦。咁啊，外游嘅时候咧，咁咁啱喺下塔嘅饭店嗰度啦。咁啊，佢哋亦都有啲call 系名厨。咁咧就早餐时段咧就喺度整奄列嘅。 嗯，咁有冇话奄列系入边有啲咩馅啊？ 奄列佢哋嘅馅咧会有芝士啦、草菇啦、蘑菇啦、火腿啦，仲有啲譬如咸肉啦，亦都好似海鲜都有少少嘅。 嗯， 系啦，咁啊视乎你自己个人喜欢啦，你可以同佢讲我唔要呢、這个，我要呢、這个，呢、這个要 double 嗰个又唔要，咁、你自己可以选择嘅。咁、但系嗰、那个关键位咧就喺边度咧？就系喺睇佢整暗裂嘅时候咧，因为我个人就真系好好奇啊，点解人哋整嘅暗裂会咁好食嘅咧？咁于是乎咧就望咗好耐，咁啊又唔好意思净系企喺度望啦，摆明偷师啦咁样，咁我就食咗好多暗裂。即系为咗学咧，我就食咗好多嘅暗裂，咁啊行一转又第二转，跟住好快脆食嘅时候，讲我要两个，咁啊谂行少转啊嘛。好啦，咁你睇到咧，其实佢哋都会用，当然系会烧兴咗个 pan 先啦。咁佢哋其中一个嘅关键咧，都相信系因为佢哋用热结镬，而个火热都唔系教到好大，呢个系其中一个关键嚟嘅。因为煮蛋咧，其实你个火一大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会窿，但系就仲系生咁样。咁呢个我谂大家喺煮蛋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发现呢个问题。就算我自己喺屋企有阵时会整暗裂啦，咁我未必次次都用易结镬嘅，我有阵时会用嗰啲铸铁镬啊。 系。 铸铁镬，咁但系铸铁镬其实都我觉得都整得舒服嘅。不过你想佢再整得靓啲咧，譬如普通煎荷包蛋咁样，你想煎得好靓咧，喺之前咧我都会先用个 pan 咧。去炒一隻蛋先， 哦，即系炒完蛋之后， 炒完蛋系啦，另即系好似一个开镬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嗰只炒蛋我都会自己整咗先。但系因为要整得靓嘅荷包蛋咧，有阵时咧系想要嗰个镬咧，佢系好肯定佢已经系 够热， 准备咗嗰个状态。 嗯， 太热就唔得，系要有适当嘅温度咁样。咁所以我会保持喺佢一个嘅温度喺个 pan 嗰度，因为太热咧，佢好快脆就会蒸走晒嗰啲嘅水分，咁亦都会变咗黑啦咁样。咁所以有阵时你要整咧，系要有啲心思嘅。咁我就会选择嘅方法就先炒一只蛋。咁嗰只蛋咧就可能就平时咁样咯，譬如落啲黑椒啊、盐啊，咁甚至乎可能加多少少调味上去咁样，咁令到嗰个蛋食起上嚟嘅就香啲咁样。咁亦都有阵时会用美式炒蛋。方法啦，咁总之你就第一只蛋咧就爱嚟好似做半碟咁样，因为唔使太靓嘅，咁但系又唔想浪费只蛋咧，就所以都会摆，都会整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再整靓啲，咁你发觉我自从用咗鸡蛋开咗个镬之后啦，跟住你就当然系继续落多少少油就已经够啦，因为你已经开咗个镬啊嘛，咁你就准备定啲蛋浆，咁放平佢咁样。咁点解出边会多用热结镬或者圆形啲嘅咧？因为方便你对接啊，方便去接。咁佢哋出边嗰啲，譬如厨师啦，咁佢哋当然会用个好靓嘅夹啊，帮你夹。嗰啲夹咧都系要留意住个夹就唔好太锋利， 系有啲就。 系啦，如果唔系一夹咧，系啦，只鸡蛋又俾你即系个蛋皮又俾你整烂咗咁样，咁呢个都系功夫嚟嘅。佢哋通常一个夹咧就再加个 pan， 唔系加个嗰啲镬铲仔，系啦，即系好防高温嗰啲镬铲仔就一齐去到接咁样。咁通常咧你就落咗呢个均匀嘅蛋浆啦，咁然后就开始令到佢个蛋浆成为咗一个好似饼蛋皮咁样，跟住就可以。接之前咧，准备定自己嘅材料。咁如果你话我自己，譬如屋企形式整嘅，你可以加火腿啦，亦都准备定少量嘅芝士，甚至乎咧，你话汉堡扒将佢切粒粒，其实亦都系好香口嘅。 使唔使事前喺整呢个蛋饼之前炒热咗佢哋先噶？ 炒热其实就睇你自己个人口味啦。咁我自己其实唔需要炒热咧，相反就尽量令到嗰个暗裂入边嘅蛋浆就够饱满。咁我就好似一切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因为个蛋皮已经熟咗啦嘛，即系个蛋皮外边已经熟咗，但系蛋浆你就尽量保留佢。咁你喺开头整咗个蛋皮之后啦，然后我自己就会再落多一层嘅蛋浆，跟住就喺呢个时候咧就放呢一个嘅头先所讲嘅材料啦，火腿啊或者系汉堡扒之类切粒粒嘅，跟住就开始好似春卷咁接佢又得，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嘅款式嚟嘅呢个，咁接咗佢之后咧就尽快攞翻出嚟，咁你就可以发觉入边嗰啲蛋浆就保存得都相当之多，咁我喺上面可能会加少少，例如系大家喜欢譬如明太子，又或者沙律酱。甚至乎有啲中人都系中意食茄汁嘅，咁啊适随转变啦。咁我就觉得咧调味嘅你就自己个人喜欢，但个方法咧就系咁样啦。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听日朝头早早少少起身就已经可以准备定整呢一个嘅暗裂啦。 我的享乐时代， 哇！听小白咧整呢个暗裂咧，流晒口水， 好饿啦，打 我谂起都想食。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啊，系时候咧。啊，贪壶茶 系， 头先小白咧都有讲啦，话即系喺呢个我要做得到嘅时候咧，就系话啊，中意食啲中式嘢咁样啊，即系早餐你话食碗粥咁样，一个炒面加条油炸鬼，仲有咩啊？ 太湖茶， 太湖中茶系啊，中式茶。 咁咧，今日我好想咧同大家分享咧，內地嘅一間茶店。咁、呢個茶店咧連鎖式經經營嘅。嗱、你大陸嘅茶飲文化咧就好深好廣嘅，即係嗰啲水果茶啊，嗰啲乜茶乜茶嗰啲，你見香港都開曬啦咁樣。咁與此同時咧，佢哋咖啡咧都係咁開嘅喎。咁、但係咧，我哋成日都想飲翻啊一壺咧。正宗嘅普洱，一壶正宗嘅铁观音，或者 正宗嘅龙井， 系龙井或者安溪铁观音，哇！呢啲好劲啊！ 呢个食惯系安溪嘅， 喂，安溪铁观音好贵、 好嘢嚟噶，安溪铁观音， 我都系拍戏先知道。 安溪啊嘛，福建话叫安溪， 系啊系啊，总之好贵，总之少少一个匙羹咧，即系最常盛嘅。都讲紧咧十几万人民币， 哇！ 系啊，所以小白好有钱噶。如果你翻到去种茶叶，我话你听， 关我事咩？ 可能系有笪地，同你讲， 种紧茶嘅， 系你哋太公留俾你嘅， 系啊，好啊， 咁我点啊？ 即刻搵翻太公先， 系啊， 叫埋啲仔，诶，唔好啦，唔好读书，我哋翻去摘茶， 帮我打俾罗南哥， 书都要读嘅，系啦，不过咧。太公笪地都要要嘅，Why not both？ 系咪先？喂，带大家咧上去深圳饮茶咁啊！有啲茶饮店咧就系、是、你点完一壶茶啦，跟住咧佢就会冲俾你嘅，即系好似一个 紫砂茶壶嚟， 系佢真系用个紫砂茶壶咧一壶壶咁样冲，跟住咧你就坐咗喺一个茗茶的地方啦，咁任你倾偈嘅，咁、但系咧一壶咁嘅茶咧唔平噶。大概咧要80蚊人民币嘅，咁、但系咧 拳头咁大啫喎，头先目测你呢个 系噶系噶，咁但系佢出嚟咧，佢又会有一壶咁样俾你，好精致好雅致咁样去 咁样。 咁咧我嗰日咧就饮咗咧呢个水金龟乌龙茶，咁佢下边咧个形容系咁样啊，佢有啲形容嘅咁样，咁包括咧呢个乌龙茶咧系啱呢个亚热带。嘅氣候啦，跟住咧，佢講埋啲茶葉咧係適合喺咩温度咁樣，18度，即係你好似咧成件事咧長咗知識啊，同埋有個文化涵養出現咗啊。咁呢啲茶室入面咧，嗱有茶啦，咁你喺度茗茶嘅時候啊，茗茶呢件事好似好勁，全部咧書嚟 嘅， 跟住咧你就好想去睇嗰啲書啦。咁嗰啲書咧，佢又俾你買嘅喎。佢唔係好似圖書館咁樣，你摸完係、啊、 即係佢一間鋪頭一門三傑咁啊，就一雞幾尾咁樣。 係啊，成件事咧，跟住咧，佢有兩塊曲奇餅，呢兩塊曲奇餅咧請你食嘅，佢唔收你錢嘅，俾你咧茗茶嘅時候咧，個嘴又喺度 dip 下 dip 下咁樣。我目測咧。好多咧文青系列嘅少女喺嗰度打卡嘅， 我系饮西茶先饮先食曲奇饼， 唔系咯，全部九成女仔， 系啊， 一成男仔。嗱 ，Michael 有啲咁嘅 事，佢系 九成女仔佢先会去啊嘛，同埋水金龟咪即系水鱼咯，咪就系你咯， 系啦。 佢又衰又唔带我哋去啊 ，Michael 系啦，但 仲要话多女仔 ，Michael 哥，我恐防你攞住张回乡证。阿嫂唔俾你过关，佢惊你唔系去深圳去茗茶，去咗第二啲地方，有另一啲主持人教坏你，咁就唔好啦。例如马小强强哥， 哎呀， 一翻到内地咧就 松毛松翼， 系啦，你帮我睇住佢，知唔知 ？Michael 哥吓，好，节目时间差唔多，转过嚟有风骚快活人。